好，欢迎收听 MJ 十三，我系你嘅节目主持卓飞。嗱，你见到我啦吓，已经要戴晒帽、戴晒眼镜，点解咧？因为个样太衰啊，已经攰到开始，我可以话俾大家听，我就嚟撑唔住啦。 撑埋呢个季先 ，撑埋呢季先系啦。咁啊，好咁啊，嗱，而家睇到啦，现场有两位朋友坐咗喺度。咁啊，边个咧？有啲人咧，即系有睇有台嘅人咧，就应该都会认识呢位哥哥。哥哥啊， 哥哥， 系我系蓝瘦狼阿坡啊。 系啦，冇错啦。咁啊，阿坡好少现身嘅，其实吓 少嘅， 少现身 喺有台有时都会几次啦，现个身。 即系如果大家有听 Edmund 嘅恐怖在线咧，咁啊应该会认识阿坡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只系听收声嘅话咧，咁啊可能个样啊陌生啲。其实都唔会嘅，应该都几熟嘅，因为都间唔中都会客串嘅，佢都 系 OK 嘅。我第一次见阿坡嗰阵时候都觉得亲切嘅， 亲切嘅系嘛 ？OK， 哇，你咁假嘅做人你 系好真。 OK， 佢初头第一次见到阿坡嗰阵时系惊到震嘅，听讲系啦。咁啊，另外仲有 Cillian 喺度啦 ，Cillian 就黄莹啦，先前都上过嚟 MJ 十三，阿坡亦都上过嚟 MJ 十三啦。咁点解咁得意今次拉拢晒两个人上嚟咧？一个上次就讲 UFO 嘅香港嘅 UFO 案件嘅，一个咧就讲日本嘅奇怪嘅案件嘅事件嘅。咁点解两个夹埋一齐咧？如果大家系有听原网台嘅节目咧，就应该发现咗咧，两位咧就已经邂逅完毕，跟住咧就决定咧就合作吓 friend 咗， 开始 系啦，就 friend 咗，咁就开始咗佢哋一个新嘅节目啦，就叫做日本唔系。 搞错嚟，好我嚟介绍， 叫做 《东瀛奇案录》， 系啦，即系我好明显系好 不 在状态啊！ 居然系我监制嘅节目，我都记错咁样啦，《东瀛奇案录》系啦，咁啊就系、是、两位主持啦，坡蓝秀朗同埋 Cillian 黄莹喺度啦，咁啊。不过要开始之前，要先俾我交代两件事、三件事。第一件事咧就系、是、下个礼拜嗰集 MJ 十三咧。下个礼拜嗰集咧，大家系千祈唔好迟听。虽然嗰日唔系 live， 不过咧、可以谂下系咪做 live。我谂谂先，度一度先，睇睇设施嗰啲嘢、人手嗰啲嘢得唔得先？点解咧？因为下个礼拜嗰集咧会同大家做一个实验嘅，会玩一个我叫做一啲超能力嘅实验。 嗯， 系啦，咁所以咧下个礼拜就要大家一齐即系准时。所谓嘅准时即系相差。即系五分钟啦，相差五分钟嘅时间，即系最好唔好迟过十点。嗱，我 MJ 十三系十点钟开波嘅，咁啊去翻 MJ 十三 .chatfee.com 就可以去到个网站睇到噶啦。咁、如果你十点钟 log in 入去咧，咁你就会睇到嗰个视频弹咗出嚟，咁就准备可以俾大家可以即刻即系睇嘅。咁但系咧，如果你太迟咧，就你十点半咧，咁你已经 join 唔到呢个 event 噶啦。如果所以大家下个星期嗰集。MG13 是10:05之前即是有五分钟时间走盏俾大家呢是 log in 去睇。咁点解呢因为要同大家做一个实验呢就喺度卖茶嘅广告喺度做咩呢两个喺度玩。 我等听你一边听跟你讲㗎嘛。 哦、OK， 我要制造个画面多啲。 大家理解咗我要帮佢哋录呢个东瀛奇案录嘅时候嗰个苦处。就是 真系多谢晒卓飞 嘅。两个真系咧，两条友仔咧，真系活宝贝嚟，好玩嘅其实。OK， 咁啊，嗱，即系讲咗个节目先啦。咁今日揾你哋上嚟就系呢样嘢啦，仲话交代咗个下礼拜唔好迟到嗰样嘢啦。咁另外咧就啊，不过阿 Cillian 好似你跟我哋去美国， 系啊， 系嘛， 好期待嘅一件事。我基本上我将我所有嘅身家咧都摆咗喺卓飞嗰度噶啦，而家。真系争在未打入银行嘅， 好惊，好惊啊！如果到时有啲咩差池，我惊会俾人斩死。 会噶，你系其中我阿妈啊，我阿爸啊，friend 啊， 即系本来系俾佢哋嘅家用嚟嘅，攞咗嚟去嘅旅游。哎呀，所以咧，阿 Neil 唔该帮帮手啊，点都点都 call 嚟。睇到 UFO， 佢话一百一啊嘛。 八一啦，而家 系一百一十 percent 啊嘛，系咯。 OK， 咁我即系要睇到我 先至放过 你哋咯。 做奇案嗰啲人咧，通常都系比较暴力一啲嘅，阿坡系嘛？ 分尸会， 我例外嘅， 你例外嘅。OK， 即系我拍档我唔系好清楚咧。 唔系， 我哋有一集佢已经讲杀人埋尸咧，佢已经好兴奋咁讲。 系啊，我见到佢嗰个眼神咧，吓系嗰一刻突然一个眼神系 闪晒。 唔知大家有冇睇过嗰套《黑天鹅》嗰套戏咧？ 嗯， 咁个女主角系会无端系啦， 你無端端即係 一 嗰套 less 嘅咩？少少啫嘛， 精神分裂啊！ 你咩都睇唔到嘅，你就係睇到 less 個 part 嘅嘢。 興趣有啲特別嘅， 有啲問題啊！你嗱你唔好亂講嘢。第一件事嚇、啊，即係我唔介意你公開你嘅取向。 O K， 冇事冇事冇事。 但係你自己諗清楚你自己想做什麼。 小心啊 ！O K， 嗱咁啊，anyway 唔好講咁多啦。咁啊，今集咧我哋其實要開始嘅，但係開始前咧，阿 Cillian 咧其實有一啲嘢咧要同大家分享嘅。雖然我哋今日嘅題目咧都係一啲奇案嘅嘢，咁、但係正話喺下低即係食緊嘢嘅時候咧，咁啊 Cillian 第一樣嘢就係、是，喂，咪仲有啲相要俾你睇。 係啦。咁咧，我就有個 friend 咧， 我哋喺呢度睇啦，跟住張相咧，其實我哋會 key 翻上去，嗰、那個 大家放心啊， 個 screen 嗰度俾大家睇嘅，係可以繼續啊，你講先。 OK， 咁我就咧前個拜七月啦，七月頭嗰陣時候咧，有個朋友就翻咗去加拿大啦，佢就住喺温哥華嗰邊嘅，咁我嚟自多倫多啦，咁佢就喺温哥華嗰邊嘅，咁佢自己係一個香港嘅彈 bass 嘅樂手啦。 開唔開得名啊 ？Thomas Tang。 哦，真係開得名啊！唔係佢會唔會鬧你嘅先？ 佢唔會鬧我。 Okay. 我頭先問咗打電話問咗 嘅。開唔開得名嘅？你問咗佢。OK 係係。 咁佢亦都係一個業餘嘅，或者係唔知邊樣業餘啦，但係 part time 都有一個攝影師嚟嘅。 嗯。 咁佢咧就翻到去温哥華嗰邊啦。 唔係佢究竟唱歌係唔係彈吉他係攝影師？ bass 彈 bass。 唔係即係彈 bass 係 part time 定 正職？ 我諗 攝影係正職。 我諗兩邊都可以話係正職，兩邊都可以話即係大家都係 freelance 嗰啲。 即係唔係好熟嘅啫？你同佢明顯地。 唔系咁，大家因为一个 UFO 之后熟咗嘅。 OK， 系啦系啦，咁讲咗啦。其实就系啲相咧，就系同 UFO 有关嘅。 系 咁，佢咧就翻咗过去温哥华嗰边啦。咁就影相啦。佢有啲好好嘅器材，咁就谂住约埋啲朋友一齐落去美国Washington 嗰边。 华盛顿 系。华盛顿喺就啱啱喺美国嘅西北角。 系啦，即系 美国西北角。 住西边 系啦， 即系近转 New York 就西边啦吓，洛杉矶就东边啦，近住西边，但系再上啲嘅地方嚟嘅。 再上啲北嘅，啱啱就喺温哥华对落嘅美国嘅一个省啦。 系 咁，佢就去到呢个 Mount Baker。 Mount Baker。 Mount Baker 系啦，咁就谂住影 Milky Way， 影呢个太阳系。 Milky Way 即系 银河系。银河系，唔好意思啊 ，sorry。系影呢银河系嘅，咁你睇到啲相咧，佢系真系影得好清楚嘅，即系佢唔特登 send 俾我咧。 我哋而家我哋喺呢度睇啦吓，咁但系啲我会摆翻上去个 screen 嗰度俾大家睇嘅。 系啦， 系 真系睇到地球嘅地球佢嗰当时嘅环境啦，同埋上边成个 Milky Way 啲星星好靓，即系佢唔系就咁 send 俾我，唔系真系知道有朋友系影到啲相，我真系以为啲相系 key 出嚟嘅有阵时候。 我頭先第一眼睇都以為係電腦效果做 的，係啊 CG 嗰 啲，係啊 CG 啲咁樣啊， 好靚。 即係講緊嗱，而家即係我哋睇緊呢張相咧，就係講緊一個睇到個 landscape 啦，即係個地標啦，即係個地下啦。咁亦都水平線啊，見到有啲車啊，即係嗰啲車喺角落頭嗰度，啲車嗰啲燈啊，大廈嗰個，所以嗰啲係樹啊咁。但係上高天空真係睇到一個。嗰、那個係啦，一個圓拱形嘅嗰啲星嘅星雲啊，嗰啲星，我成日都覺得呢啲相係好難影噶嘛。 我唔係影嗰個唔知啦，但係佢就影到咯，影到四五張嘅添噶。 係係啦， 咁而其中一張咧， 我哋睇咗其他啲先嚇，睇埋睇下其他嗰啲先。 好心急 喎、啊！梗係啦，要吊下啲 吊下引啦、 啊，吊下引先噶嘛。嗱，呢啲就係影到成個星雲啊，咁樣係好靚嗰啲啊。咁但係咧有趣嘅咧就係其中有一張啦嚇、，OK 呢張咧，呢張啫，係你講啊， 係咁其中有一張咧，佢就影到一啲覺得好奇怪嘅嘢，咁佢就用咗佢就話係用 Nikon D88，咁攝影器材啲我就真係唔好熟啦，我即管交代啦，咁就用15秒嘅曝光， 即係嗰部機聽日開始炒噶啦啲人。 专影呢啲， 即系听完 M13 嗰啲人就会炒啦呢部机。 咁都仲要去一笪系天朗气清、冇乜光污染嘅地方先影到嘅。 冇错 ，OK。咁就影嗱你讲多次个 setting 先。呢部机佢影到呢张相，嗱我睇咗张相先啦，俾啲朋友吓。咁啊张相中间咧就好明显地睇到一个好似 有一个好似 即系个飞行轨迹好唔 regular 嘅嘢嚟。 系啦，你睇清楚侧边咧，其实有好多直线啊，可以系嗰啲人造卫星飞过啦。 系。因为我一定要放大，因为呢大家即系将条片压缩咗之后睇咧，就会睇得辛苦啲，所以我一定要阵间即系喺条片嗰度，我要放翻大俾大家睇。有啲系人造卫星嗰啲轨迹，哎呀，即系 即系个 screen 真系搞到我好痛苦。系，继续啦，我哋可以。 但系最突出张相里面最突出咧，就系中间，即系你会见到有个弯咁样噶。 嗯， 你睇我手势， 一个弧位咁样。唔系，佢哋睇唔到你手势嘅，因为我到时呢张相 key 咗，遮咗你个样啦。 靓好多， 冇错啊！你啲反应真系 OK 啊！啊 ，OK 喎，呢个拍档啊， 系 劲死我而家。 系啦，嗱咁啊，一个咁样嘅咁嘅轨迹嘅飞行啦。咁开头咧，当时第一眼睇落咧，我都觉得喂，似萤火虫会唔会有可能咧？ 咁应该就系冇可能嘅，因为当时咧虽然就话系夏天啦，但系去到啲美国咁北同埋一笪咁空旷嘅地方咧，系当时系得几度嘅啫。 嗯嗯， 系啊，即系摄氏几度，佢都要着大好大件风褛。 我明白，因为我试过有一次就系去美国咧，就系去呢个 Cleveland。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成日去 Cleveland 嘅，即系911之前，咁试过即系夏天去咧，即系到夜晚黑。是空旷即是山边那些呢、嗯、是可以得回四度甚至是夏天我讲、 嗯、 夏天可以得回四度或者两度都可以所以是冻到即是冻到病的我那次 是冷的。基本上就是入了个雪柜那么四度。 是啦 所以萤火虫应该是生存不到的。 应该是啦应该是比较即是热一点的地方同埋才会有萤火虫。那、 嗯、 现在大家看到即是这张相上高都有很多直线的那些直线那些就是一些人造卫星肯定的。咁但系咧呢张相中间咧就有呢个 U 字啦，但系其实大家仲要留意咧，就系去到佢嘅左边 右上 角系啦，右上角咧就有三粒星嘅。咁如果再放大去睇咧， 系特别光嘅嗰三粒。 系啦，但系呢三粒嘢咧就似系同步飞紧，因为三粒嘢后边都有条弯嘅尾。 嗯咁蝌蚪仔咁样 系啦，咁当然呢三粒嘢亦都系有少少斜咗直线啦。咁佢最初睇咧，我就睇，喂唔系喎，啲星都系斜斜地喎。咁其实原来个斜斜地咧就唔关事嘅，就是、因为咧个镜头佢 distort 咗啫，斜斜地，即系话呢度系斜左上右上角系啦，但系另外呢边啲相咧就系斜左上角。 嗯， 咁呢边咧就斜右下角左下角，另外一边就斜。即系另一个角落头嘅，咁即系话其实系个镜头嘅 distort 咗，但系咧呢三粒嘢咧后边嗰条尾咧就解释唔到啦。 嗯， 有条尾，有条好幼嘅尾要放到好大先睇到。咁啊，呢位朋友叫 Thomas 啊，咁啊多谢 Thomas 嘅分享， 多谢佢嘅系啦，多谢佢分享，多谢佢 send 幅相俾我， 其实我哋先前即系以前我啲节目都介绍过，即系原来咁样影相咧，系好多时候会影到一啲。 解释唔到嘅嘢， 但系佢呢张相佢讲话佢曝光系几耐啊？ 十五秒。咁当时咧就系7月5日凌晨1点至2点到嘅当地时间。 嗯， 系啦。 十五秒可以飞到一个喺咁高嘅高空，可以飞到一个咁样嘅线、哦，其实个速度系快到咧。你幻想唔到咁快。 其实嗰个时间有冇可能系啲咩美国咩军事嗰啲？ 唔肯定嘅、哦，你嗰啲佢演习都唔话俾你听噶嘛？啲、嗯、神秘嗰啲，即 系 佢 个轨迹就好奇怪。 系啦，轨迹比较奇怪。 如果佢系一啲神秘嘅飞行器，即系讲紧系军事嘅秘密嘅研究嗰啲飞行工具啊， 嗯、 即系例如先前讲个 TR-3B 嗰啲，即系美国研究但系攞外星人技术去飞嗰啲咧，咁、 嗯、 佢、飞都唔会话俾你听佢是飞啦，第一件事系咪先？所以咧，你估佢唔到几，真系叫估佢唔到啊！呢啲叫做啊，咁啊唔知佢几时飞嘅，咁啊 OK 喎，呢张相可以俾大家即系睇下啦吓。 就算对 UFO 冇兴趣，我都觉得系一张艺术品嚟噶，其实啲相应该 本身好靓，真太靓， 系嘛，系嘛。日本见唔见到呢啲咁嘅星海？ 冇咁靓嘅，冇咁靓。 星海 系啦，譬如我识啲日本朋友最靓，佢话譬如佢住北海道，比较北嘅一个位置，佢就系睇到，但佢冇影过啦，见到北极光嘅嗰、那个方、 哦 那个位置，即系其实佢嗰个地方同俄罗斯嗰个国土咧，即系相差一个海峡嘅啫。佢喺嗰个位置已经望到北极光，咁但系就冇可能咁样星海都系。 嗯，好咁啊，嗱呢即系又宣传下啦吓。 佢屋企 圆光台系呢只呢只咁嘅纸巾盒，阿糖糖买上嚟嘅呢只。嗱咁啊，总之咧，我哋咁讲啦，如果大家真系有想尝试影到咁样嘅嘢咧，嘅星海嘅相咧，其实系可以嘅。即系大家上去听翻圆光台嘅节目，有个叫长焦低炒阿毛咧，阿毛咧系有一集咧，头嗰几集咧系有一集讲过，系即系教点样影到咁样星海， 但系冇。 教点样影飞碟？ 飞碟系缘分，就好难教到你点样攞到缘分嘅呢样嘢，啱唔啱？佛家都教你唔到， 要揾 Ella 啦呢 样嘢。OK， 好咁啊，嗱，唔该晒阿 Celine 同埋阿 Thomas 嗰个分享啦。好啦，咁啊，今日正式开始啦，咁啊 hea 咗，唔系 hea 嘅，都有啲嘢俾大家睇。咁啊，点样咧？我哋今日嗱呢个节目要揾到你两位上嚟咧，就系梗系讲下啲奇案啦，因为 MJ 13原本个都有希望都有啲奇案嘅嘢出现。咁啊，咁啱你两位系专家啦，而家真系啊。 呢个专啲。 系啦，呢、這个就 你都有，你都开始专嘅啦，你都 喂 系搲噶， 系好嚟啊！开始，我哋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 拍档讲下。 系啦，咁我哋讲我哋嘅节目就系讲奇案啦，咁仲要系讲日本嘅奇案啦，个名就系《东瀛奇案录》啦，大家都知道。咁我喺度就分享一两个 case 啦。 好啊， 喺分享之前咧，容许我再吹多少少水先，但系有关嘅，有关 嘅， 系 啦。咁我唔系吹水噶啦。 我分享啦，我琴日做咩啊？不如 好。 咁我琴日咧。就見翻個舊同學，喺多倫多識嘅，咁就見翻舊同學，咁我即係之前都忙啦，我有喺香港教書，喺香港唱歌，咁所以都係幾緊迫嘅啲時間。但係當我見翻個舊同學一齊傾偈，雖然短短嗰一兩個鐘啦，但係都係個感覺係好 warm， 好似即係翻翻去嗰陣時候讀書嘅環境啊，大家都個環境好簡單，好單純啊。咁同埋 即係你琴日突然間單純咗。 不嬲都好单纯，不嬲都好清纯嘅，但系琴日就再更加 单纯同单纯同飘系咪两件回事啊？ 唔系，佢话不嬲都好单纯，不嬲都好正常。琴日突然间咧就 我讲清纯啊， 清纯 ，OK，OK， 继续继续。繼續 事实嚟嘅，可能难接受啲啊， 系 继续啦。 咁系咯，即系见翻个旧同学一齐倾偈，系好似系差咗电咁嘅俾我嘅感觉。咁你哋咧，嗱，你哋系应该喺香港读书啦，系嘛？你哋有冇去翻啲？ 我冇读过书嘅，吓你继续啊！ 我日本人嚟嘅，吓继续啊！ 我唔识答添。咁你哋有冇见翻啲旧同学啊？ 少嘅， 少嘅， 少嘅，因为第一大家忙啊嘛。 系啊。 咁但系有我认同你嘅，如果见翻嗰种感觉系突然间好似翻翻去读书嗰个年代咁样，系开心嘅。 咁当然就系有个好嘅回忆先至有。 我有见翻啲中学同学。 咁点咧？同你嘅案件有咩关 系 咧？ 佢系咪犯咗事啊？ 我就系想话咧，我系有呢个系咁舒服嘅感觉，见翻旧同学咁舒服嘅感觉咧，系好好彩嘅。因为咧就唔系呢个世界上唔系咁多人见翻旧同学啊，又或者系有一个好好嘅童年读书嘅回忆。 系 咁入题啦。 哦，我知道你讲咩 case 啦，咁你讲。 系啦，咁咧事关就系呢个91年啦。日本嘅呢个九州县。 九州嘅一个佐贺， 九州嘅佐贺县， 嗯， 系啦，就啱啱91年年头啦，元旦嗰段时间就有啲假期啦，咁就有喺佐贺县嗰度咧，就有一个人就叫做赤泽， 系咯，姓氏 啦，赤泽先生，赤泽先生咧，佢就有心想搞一个同窗会啦，即系呢个救生会， 救生会， 系啦，就谂住请埋佢一班当时他读书的老师和一班同学一起搞个 party 这样的。但是搞了个 party 了，想着大家一起 happy 之前呢，赤泽就缺席了。 他就想着大家一起 happy 之前，即是什么 party 来的，这个 醉酒， 醉酒， 醉酒同学会的醉酒 party。 即是你一两个人醉酒就倾偈喝咖啡，但一大班人就是一个 party 来的嘛。 喝东西啊，讲以前的是非。 不止是喝东西添的，他直接是 book 了个场呢，就是一间当地的旅馆。旅馆咁啊，你要预计嗱，当然就唔系详细知道啦。我哋预计就系话去旅馆度准备晒啲高级料理，譬如话啲咩怀石料理啊，咁大家每个人有张台一齐咁样食餐饭，围埋喺度聚旧倾偈咁样嘅状况。 系啦，咁但系咧个筹办人咧阿赤泽先生咧，当时就话临急临忙就话有公事。 嚟唔到， 嚟唔到。 发起人系佢嚟嘅， 发起人系佢嚟噶。 喂，呢啲死罪嚟嘅， 即系约咗唔到。 嗱，而家我讲真，又话分两头，我而家都好惊，我而家都好惊，倒翻转系我，佢唔批我 visa 啊嘛。 咁你啊真系 十几人去得，而家得我仲未攞 visa， 系继续。 OK。 系啦，咁虽然个筹办人个举办人唔喺度啦，咁但系咁多个人已经系集埋咗一齐啦，咁 the party must go on 咁 样。咦？点解我想象咩卓飞嗰个冇嘢？ 继 续去啦。咪即系你话缺席啊嘛？唔紧要嘅，缺席都可以继续 去噶嘛？ 继续参与嘅，大家会继续。 大家会掂。 系啦，即系嗰个。咁啊，系啦，即系嗰个讲话赤泽先生嗰个就佢冇到，但系嗰个宴会 食物都點即係到齊曬 啦， 照食照飲啦， 照食照飲照開心啦。咁但係第二日咧，啲救生啊、啲同學啊同埋啲老師睇翻新聞咧，先知道原來大家係大難不死，逃過一命。 咩意思呢？即系嗱，而家佢搞咗个 party，OK，咁个 party 咧就系即系救生会，咁大家一齐去啦，开心啦，系咪？ 系啊。 咁但系搞手就冇去， 佢自己冇到， 其他去咗嗰啲就点样话？就大难不死啊！ 食饭饮酒 咯，食饭饮酒 咯，冇事冇干咁啊，完成咗嗰个聚会， 好开心嘅。 第二日睇报纸， 一睇新闻就知道。原来我争啲死喎！ 呢个 诅咒嚟， 呢个当事人咧，即系个赤泽嘅教授咧，亦都冇到呢个咧，系被警察拉咗。 系啦，临去呢个 party 咪住，发生咗咩事先？睇新闻睇到啲咩先？ 查咗睇到啲咩？原来呢个赤泽咧，系谂住喺呢个 party 嗰度咧，杀死晒佢所有以前嘅同学同埋老师。 咁狠？ 系啊， 通俗嚟讲，即系一镬熟啦，系嘛？ 一镬熟，同归于尽。 哇！咁你都好彩啦，系咪？你琴日个朋友对你都不错， 都算系咁啊！我啲人缘 OK。 你有冇同佢食嘢？ 有 噶。 咁今朝 我买嘅，我买嘅。 咁今朝 佢冇死。 你今朝有冇睇报纸啊？咁 今朝未。 佢冇俾人咩？咁都冇事咯。如果唔系你又逃过大难啦，你咁佢咩？ 我唔系叫赤泽，佢都唔系叫赤泽，暂时 OK。 关事嘅。 咪住，咁唔紧要。 发生个咩事先？ 其实佢做咩要做啲咁狠嘅嘢咧？ 咁讲埋先啦。佢咧之前就系谂住准备咗有廿几樽嘅有毒嘅啤酒樽， 啤酒， 嘅啤酒啦。咁跟住同埋做埋几个炸弹， 炸弹啊， 炸弹啊， 炸弹， 劲人 咁 变 态，吓，佢想炸死啲朋友啊，啲同学， 系啊， 其实咩咁， 唔单止想炸死埋自己，谂住真系一镬熟， 哦，想自己都炸死埋自己， 因为佢现场几十人咧，佢大概四十人到啦，师生加埋，咁如果佢一个人，嗱，譬如佢当个变态上嚟杀人啦，攞把刀，你吉得第一个，吉唔到第二个啦，咁所以 第二个、第三个都走咗去报警。 佢个方法就系有廿几樽咧，就入咗有 毒气， 有啲叫砷或者叫砒霜啦，阿姑姐叫砒霜啦，咁嘅毒物喺啤酒里边，佢仲要咧个心思细到咧。就啲啤酒咧，特登揀唔揀日本啤酒，揀啲外國入口啲歐洲啤酒， 等佢哋少飲。 係啦，你 陣味咧就唔覺得。 所以，哇，會唔會苦苦地係正常嘅咧？咁跟住加埋炸彈，佢係要開格嗰啲叫做我哋而家叫做七人車啦，即係細細地嗰啲 van 啦咁咧，係要呢啲咁嘅裝備咧，係運到會場 嚇， 係要運到即係要開個 van 先運得到會場咁多嘢。 嗯哼，好啦，犀利。 咁結果就。 系啦，咁但系咧， 但系你饮咗酒嗰啲，点解会冇事咧？ 佢冇到啊嘛。 唔系啊，唔系，即系嗱，而家即系侥幸逃过一劫嗰班，系去咗 系 嗰班啦，定系冇去嗰班先？ 嗱，个个逃过一劫，因为咧，佢虽然开架 van 谂住去到一镬熟啦，咁但系啲啤酒同埋佢一啲炸弹都未用到上场咧，就已经俾人制止住。 哦，即系佢哋有去到现场，即时俾人 stop 咗。 唔系， 佢哋唔知， 佢哋唔知道照饮照食，嗰啲有毒嘅啤酒冇运入会场，个炸弹都冇运入会场，就已经有人报咗警，有人报警。 即系去开 party 嗰啲人咧，就自己再 order 一啲冇事嘅啤酒嚟饮啦。如果系嘅 话，哦，即系争啲 嘅 啫， 争啲嘅咋 吓？ 仲要系咧举报呢个赤泽嘅人咧，系佢自己嘅阿妈， 大义灭亲， 大义灭亲。 我觉得严格嚟讲咧，系赤泽自己。举报自己，点解咧？阿妈咧，佢阿妈就唔知道佢有咁嘅计划嘅原本。佢就即系聪明得滞咧，就系详细列明一个计划书。佢要点样做，要准备啲咩嘢，然后就写翻听日去旅馆度就同大家同归于尽。咁佢阿妈就发现咗佢呢个咁嘅计划书。所以咧就大义灭亲就报警。咁警方去到咧就扣留佢个 van。就所以乜嘢事都冇发生过，第二日睇报纸，原来佢咩已经俾人拘捕咗，咁就控以一个叫我叫企图谋杀啦，或者叫佢哋日文叫做杀人未遂嘅罪名，咁点解咁大仇口？ 系啦，咁谂住同归于尽啦，一定 系啦，即系梗系好大件事啦，点解要有咩咁大嘅怨恨咧？ 咁事关咧就系呢个阿赤泽读初中嗰阵时候啦， 系。 佢咧就可能性格就比较即系可能临善少少弱少少啦，咁初中十二三岁，咁佢系俾人恰嘅，俾同学 bully 嘅，咁个程度严重到去边咧？佢就系试过砍穿头， 亂咗幾針， 唔係好嚴重啫。 嚇，唔係嚴重啊呢啲。 你試過打？ 即係佢哋係話咧，打佢哋係玩呢啲叫做。 着 飛 出 去。我而家有啲擔心，我而家有啲擔心啲開始。 唔係玩到咁樣亂針，我試過，係個褲鏈爛咗，同學幫我亂翻條褲鏈啲針。 唔係㗎，我哋以前玩到係條褲係俾人喺校車飛咗出街嘅。 哦， 咁係唔著褲咁落車嘅。 哦，嗱，呢 啲男仔永遠都係圍住條褲嚟 玩嘅。因為神秘嘅地方係藏喺褲裡面啊嘛。明白 嗎？我哋細個嗰陣時係會玩到咁嘅喎，係咁繼續。 你睇翻啲超自然現象都有咩神秘咩地帶咁啊，就係咁咯。OK， 咁佢頭先卓飛講玩條褲咧，其實佢赤澤都有俾人咁樣去欺凌嘅，即係話特登喺女同學面前咧就除佢條褲。嚇，咁我想象啦，我唔喺現場啦，當然我想象梗係除到即係連裏邊條 underwear 都掹埋啩，係先係係咁啦。咁啊試過點解會亂針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中意玩啲。模擬嘅摔角遊戲，哇！捉住佢喺度撞啊，點點啊咁，咁啊打傷過佢啦，個頭又穿咗聯針啊，又試過俾人韞喺嗰啲，呢啲睇日劇成日見，韞喺嗰啲咧擠清潔用具嗰啲咁個嗰 啲 房 啊， 房 啊， 嗰 啲診所嗰度，又呢啲場面都試過曬，咁就。好大仇恨，咁佢又無從發泄。 一定啦，因為十三歲啊嘛，即係十三四歲嗰段時間係青少年，大家嘅心智啱啱開始接受新嘢。 即係你意思，佢十七八歲成長咗，俾人剝褲就會冇咁尷尬， 冇 咁尷尬， 唔係嘅，即係可能嗰個怨恨積咗喺個腦入邊，即係太大啦。 咁青少年啱啱係 teenager 嗰段時間，咁你又自己生理又有變化，又去到一間新學校，咁要好多新嘅嘢。 咁 但係 嗰個怨恨， 俾人 個怨恨積咁多年啊！即系佢系储心积累噶咯， 储心积累， 绝对储心积累。 即系话佢嘅将来嘅目标，即系我哋而家细个啲人读书问嘅小朋友，你嘅梦想系乜？咁我梦想就系要做一个咩咧？即系做一个报仇嘅行动， 系好肯定。因为点解咧？佢呢个人呢、這个赤泽去进行呢个计划咧，佢系读书嘅时间俾人欺凌，然后决定咗报仇啦。佢朝住呢个目标去拣科。就点都要揀理科 化学 读化学嗰啲嘢，咁跟住咧中学啦、大学 咁就可以做呢个炸弹同埋毒品啦， 唔止嘅，因为譬如普通人咧，有一啲叫化学品咧，就唔系话我哋俾钱或者系用任何正常途径攞到嘅，即系佢唔系非法途径，我有选择。佢系读书啦，佢高中嘛读呢个理科，跟住读大学都系揀呢啲化学啊理科。出嚟做公司做过三间公司，全部都系一啲处理化学品嘅公司。咁佢 即系储心积累，就系要做一个位置方便佢攞到呢啲。 系啦，因为佢后期考埋一个执照咧，那个执照有呢个资格先至可以合法地攞到呢啲某啲化学品。咁佢就好啦，万事俱备等咁多年，即系 就系为咗要 开始， 仲要扮 friend 同佢哋 keep 住个联络，我最难呢样嘢。 好痛苦噶， 嗱，但系咁 先，即系 对住一班，对住一班又要 call 翻咁多个朋友，咁多个旧同学，咁多个老师，系咯。 即 系 你明唔明啊？ 我 明，我 要同你讲，你嚟 我 party 啦。 我明系想阿 Paul 死，但我要同佢扮 friend， 要帮佢录影，帮佢录音。帮佢 sell 咁样， 嗱 监制节目，跟住之后去到最尾就等佢一嘢个好开心，以为相信咗我，一齐去个 party， 跟住一嘢毒死佢。 咁佢咁多年系咪同嗰班旧同学系咁 friend 咧？就唔敢肯定，因为咧佢讲佢去到嗰刻准备即系呢个所谓杀人计划啦嘅时候咧，佢进行咧首先系寄一啲嗱，佢哋叫明信片，咁但系姑且我哋叫书信啦。日本人好中意寄明信片，咁就上面写啲字，都唔怕俾人睇到佢。咁就邀请话喂嚟呢个旧同学会啊咁。佢系紧张到咧，未收到回复嗰啲咧，佢就寄快邮，甚至咧打电话。 你一定要嚟啊！ 佢确认喂，你系咪唔得嚟唔到先？要一定要确认大家都喺度。咁我想象嗰几年佢关系普通嗰啲啦，应该，但系只系有联络，大家记得佢呢个人。咁储心积累咁多年。读书就系读大学做嘢，都系为咗呢啲化学品报仇。咁我谂，如果佢正途方面系咪一个唔该霍金都做到？ 唔系，我明白，唔怪之得佢系谂住同归于尽，因为即系当佢过去嗰十几二十年都系铺紧条路， 目标就系想佢哋死， 系咪？咁佢哋一死完，其实佢都冇咩好做噶 啦， 你明唔明啊？ 咁系， 咁所以佢都点解？我都明白嘅，佢要摆埋落去。咁但系点解去到最后突然间佢？自己要走鬼咧， 佢就系一个非常之好详细、非常之乖嘅学生嚟嘅， 系 做惯功课、写惯 proposal， 系 写咗个计划书，写 咗个计划书嗱，好好平时自己譬如有自己有个计划。 咪住，咁佢最先系跟住通知啲同学话俾佢哋听话，我唔嚟得噶嘛。 系，诶唔系，佢最尾嗰刻先至话， 最尾嗰刻先唔嚟得， 就系因为佢俾人拉咗咯，所以就话我唔嚟得咯。 咁、但系佢仍然想佢哋死一铺， 嗯， 就唔估到警方已经破咗佢嗰个案，截咗佢车， 估唔到佢个计划书俾阿妈睇到，估唔到阿妈打电话报警，咁、所以结果就警方嚟到就。冇周强嘛， 所以我就 拉咗佢啫。 所以我就系话呢个赤泽咧，系真系详细到有啲蠢。嗯、你可以话好好乖嘅一个学生。你通常做一个计划，谂住唔俾人知嘅计划，可能写啲 point form 啊，写啲简短嘅字句嚟，系嚟即系嚟提点自己要做啲咩。 其实而家咁嘅用电脑做任何嘢都系唔安全嘅，最好手写。明唔明啊？ 我谂我怀疑佢真系手写，但放咗台面咯。 系啦，但系佢仲要系详细到一个地步，系阿妈睇得明嘅。 Okay. 即系佢可以求其写咗啲名词啊，个妈未必睇得明，又或者可能同佢公司有关嘅嘢啦。 即系我咁样 评 价 佢 啦。一个人花咁多功夫，花咁多年去做一件咁嘅事，即系我个人判断就唔能够认为佢系一个完全精神或者心智或者情绪系完全正常嘅人啦。 系， 所以佢做出一啲即系完全违反常理嘅嘢，例如写杀人计划书喺度，咁系都 跟住 sell 俾电视台可能。 唔系，可能佢。满足自己咯，嗰下系咁，阿妈发现咗就大义灭亲，咁最尾就拉佢啦。有判监嘅、就判咗六年监，因为系一个叫做谋啊叫咩？ 杀人未遂， 中文叫咩？叫做 企图谋杀， 企图谋杀， 企图谋杀，系啦。咁结果就判六年 監。我觉得判六年好似少咗啲。 哇！你咁样冇人伤亡， 佢做埋炸弹、啊。 真 系谂住争埋最 后 一步 咯，六年咪差唔多咯。 唔系佢六年之后，其实佢都出到嚟都做唔到啲乜噶啦。你谂下，你幻想咗廿几年去策划呢样嘢，十几年去策划呢样嘢，跟住坐多六年系咩都做唔到嘅。即系除非佢喺六年再处心积虑第二个 party 啦。 可能你啦嘛。 希望嗰六年里边佢揾到佢真正嘅人生目标。 唔系咁嗱，呢件事发生咗咁耐啦，我谂佢都。服刑完畢啦，如果唔係就我會。 97年應該出咗。 例如佢啱啱俾人拉，我會懷疑佢嗰六年係諗緊點逃獄咯，可能。 OK， 好，我哋休息一陣，我哋 break time 睇下點逃獄先。好，等 break time 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MJ 十三第二節。好啦，翻嚟第三节，第二节嘅 选择 十三，我啲时间乱晒龙啦，睇到啦，明啦已经系开始完全失去呢个意识嘅讲嘢已经。点咧就系、是、讲完嗰个 case， 咁其实你系咪仲有一个悬疑啲、神秘啲嘅？ 咁啊，配合翻呢个 MJ 十三呢个节目嘅风格，咁我要拣翻个神秘。 突然间棘住嘅你讲嘢， 因为我窒咗啊嘛，我望住个样子我太紧张，因 为 你 靓仔， 你头先窒咗一次，我都窒咗搞到。咁啊，拣翻个悬疑性强啲啦，唔系悬疑性啲，一般奇案就会有悬疑啦。咁我以下所讲呢个 case 咧，就唔单止系悬疑，系有啲神秘色彩喺度，有啲解唔通嘅谜团喺后边。咁呢件事就叫做井之头公园。殺人碎尸事件啦， 即系嗱，呢朋友啲朋友有啲听众，即系观众朋友啦吓。如果未听过佢哋嘅节目嘅咧，咁呢个系一个几有趣嘅一个 case， 几神秘嘅一个 case 啦，应该话 可以上翻去东瀛奇案录嗰个 page 嗰度咧，系应该系第一集嘅， 系咩？第一集 嚟嘅 呢个 井之头公园。 OK， 我讲啊， 系 啊，你嚟啊。 咁啊，年份1994年，几年份有少少意义嘅。咁啊，当时4月23号啦，日志要睇翻啦。咁其他我记得噶啦，个 case。咁啊，4月23号嘅时候，喺早清晨时分咧，咁就有个清洁女工，咁啊发就去固然清洁啦。咁佢啊抄啲喺个井之头公园度，咁啊搵啲垃圾。 喺边区嚟啊？呢个？ 呢个三英市。咁讲啦，就唔系 东京嚟，都系东京。 我哋叫做，因为东京咧，我哋叫东京近郊啦，就唔系大家理解嗰个山手线圈嗰度。 系 系啦，咁系东京搭去嗰边就要少少时间啦，未至于新宿池袋咁近。咁啊，三英市嘅井之头公园，头先所讲有一个清洁女工，朝早就去清洁啦。咁啊，原本 执垃圾 系啦，咁啊，原本开 清洁定执垃圾啊，两样嘢嚟。 我 当执垃圾系清洁嘅其中一个部分。 即系佢即系一袋袋有个垃圾系咁样一袋袋喺度咁样嘅。O K， 咁学术突然间学习一集。咁啊，开垃圾桶就发觉咧就。原本想 揾佢係原本係倒垃圾係咪啊？唔係執垃圾， 同倒係一樣嘢嚟㗎。 哎，係兩樣嘢嚟嘅，你知唔知啊？係 咩？ 倒垃圾同執垃圾係兩件事。 即 係 執垃圾係執咗垃圾先至可以倒垃圾嚟。 嗱，咁我真係 唔係你， 我忍唔住花你十秒嚟講。咁 OK， 我望住屋企垃圾桶，除非幫我清潔垃圾桶佢。咁你唔通真係 叫倒垃圾咩？嗱，嗰啲叫倒垃圾 咯，呢啲 嚇咁點咧？跟住 唔係個重點唔係呢度嘅。總之就開垃圾桶， 係 就原本想揾下冇啲。即係剩餘啲殘啲殘渣食物啦，可唔可以我哋叫廚餘啊嗰啲叫做唔上緊啦，就俾啲喂貓嘅原本。 哦 ，OK， 好心嘅即係呢個 清潔工。點知就發現咧，就好心就唔叫有好報啦。咁啊，發現一袋袋嘢，咁啊啲袋咧係扎到咧係唔整爛嘅膠袋，睇唔到裏邊係咩嘅。咁佢整爛個垃圾袋啦，裏邊。 即係佢諗住可能入邊有啲人哋煮完餸剩翻嗰啲嘢啊， 會唔會啲所謂過期啲牛肉、豬肉啊，即係咁啦，可唔可以煮熟 嚟喂啲野貓啊？ 有 啲 唔 同嘅 ，O K 嘅，即係佢哋 O K 嘅嚇。 咁貓食用期唔同啊嘛 ，anyway 唔重要。咁啊，跟住發現裏邊就係人體殘肢。咁但係人體殘 嚇死喎，真 係 嚇死， 因為但係人體殘肢最大件事咧，就唔係成隻手成隻腳，係鋸到咧。每一件咧都係20cm， 20厘米咁一件件咁樣。 咁即係可能係見到啲手啊腳啊，先至認到人體殘肢喎。如果唔係你同燒肉有乜分別？ 係啦，咁但係冇錯，但係佢就唔會成隻手成隻腳，咁係全部齊濕濕係20厘米。咁啊，跟住發現有呢啲人體殘肢就固然報警啦。 佢度住嚟鋸啊！ 嗱，後期就發現咧個法醫認為個兇手係度住嚟鋸。 特登嘅， 繼續講埋， 係度住嚟鋸嘅。咁後屘就警方就抄曬現場垃圾桶啦，跟住發覺就係總共有27件咧， 27份 係啦嘅人體殘肢，咁每件都係20cm。 藥膜拼埋咧就大概有1/3個人度。 係啦，大概未 哦，即係未齊嘅嗰堆， 唔齊啊， 唔齊㗎， 頭唔見咗，咁啊手手腳腳都唔齊曬，但係主要係佢身體。嗰部分就切咗件件，咁就 20kg到喎，係應該 係咪20？唔係三份，係啦，冇錯。我哋當時 睇高難度喎，你隻手我都話咗可以鋸到你個身，點樣20跟住點樣可以 鋸噶啦？我覺得 係電鋸， 要激光嗰啲。 法醫認為唔係啊！我最蠢係點咧？我最初以為用電鋸咧係德州殺人嗰德州電鋸殺人嗰隻攞個咁樣鋸，我心哇好難鋸噶喎。後屘咧我先諗翻啊，其實唔係電鋸，唔係一定呢種鋸噶嘛。電鋸可以鋸木嗰啲固定咗個位度， 唔係你都要度到嗰個尺寸，跟住推個，哇好恐怖下！ 但 係 佢嗰個20cm 呢個尺寸有意義喎， 係 就係井之頭公園嗰個垃圾桶咧，抌垃圾落嗰個口咧，就20cm×30cm， 即係你切到呢個 size 咧，就啱啱擠到入個。 好臭！ 如果唔系唔可以喺井之头公园度度度 系 啦， 即系怀疑佢系有心预计喺呢度嚟弃置呢啲， 即 系度 埋个垃圾桶嗰个入口， 度埋 好变态喎！ 系啦，吓咁就唔单止系咁，佢花好多功夫度寸都事少，系个死者嘅血液咧系抽干晒， 分尸嗰度抌佢时间啦，应该系 分尸啦， 即系本身已经系干晒， 干晒 系啦， 然之后即系所谓干晒，即系 放 晒 血， 放晒血 系啊。 哇！然之後先至去切開咁樣， 係啦。佢放血仲有一個程序做，就係話將佢啲手指嘅指紋削曬去， 將個胸即係佢將自己嘅指紋，就將個胸 個死者嘅指紋 受害者 係啦，割花曬。好啦， 好似唔想俾人知道， 因為抽曬血啊嘛， 係啦，抽曬血 冇指紋啊嘛， 驗啲 DNA， 跟住又冇指紋，咁就可以拖延時間，就唔使咁快揾到個。 但我睇呢個 case 最奇怪咧，就係話嗱，你好似想掩藏佢身份啦，咁但係其實老實。你無論碎屍也好點都好，你埋藏咗佢，埋葬咗佢，係咪？ 係咪快過？係咪難揾過你去抌落垃圾桶？ 係啦，垃圾桶我仲要20多件喎，咁樣。 咪咯，實揾到噶嘛？ 嗱咁講啦，如果嗰個清潔女工唔係一片好心，揾下冇啲嘢喂貓，咁可能 抌咗 抌咗啦。 係啊，你以為垃圾車嚟，即係嗰啲工人得閒咁啊，成袋就抌落去噶嘛？係 啦，咁但係咁樣抌法亦都有個風險，真係俾人發現就。起翻件事出嚟， 成件事 起翻事出嚟，咁但系最尾咧， 咁呢啲咪叫天 网 恢恢咯，系嘛？ 咁但系系唔系疏而不漏咧？ 定係佢自己嘅諗法，特登想放啲料出嚟咧？ 真係唔知咁，但係 但係咁，個動機係咩咧？ 呢件神秘事件，淨係神秘到係動機都唔知啊嘛！你明唔明啊？嗱、哦，咁因為再 咁、那個受害者嘅身份揾唔揾到？ 揾到喎、啊！嗱，明明冇血啦，又冇指紋啦， 係咪嗰啲黑幫啊、仇殺嗰啲？ 諗過呢個方向㗎。原來但係呢個死者就係正經人嚟嘅，嗱雖然冇血液留低，冇呢個指紋，咁但係法醫都而家即係都九四年啦，即係都算進步技術啦。個法醫就揾到咧喺啲肌肉組織僅餘嘅一啲肌肉組織度揾到 DNA， 揾到 DNA 啦，咁同埋就係話佢指紋割曬啫，掌紋再留低嘛，但掌紋難對照嘅原本係 你好多人都唔會打掌紋噶嘛， 警方你譬如你政府嘅 你就算犯咗案，我都係打手指紋嘅啫嘛， 係啦係啦，咁但係因為啱啱嗰個死者佢失蹤咗嗰卅幾個鐘頭咧，佢太太報警。 好好彩，佢太太就真系失踪咗个老公，唔见咗个老公就走去报警，先至有得兑翻啲资料。 而佢个住宅就喺呢个井之流公园，大概系好似一二百米咁，好 咁唔系好彩咁，都系搵唔都系搵唔翻个先生噶，都系搵翻条尸啊嘛。 哦，呢啲就咩咯？起码 有尸好过冇尸。 起码知道咩事咯，咁就报失踪，咁警方固然就攞呢啲嚟对照啦。咁先至對到掌紋呢樣嘢，掌紋 DNA 吻合， 即係可能佢屋企本身都留低咗啲掌紋，就係呢個先生嘅咁樣。 係啦，咁就最尾證實咗佢係一個35歲，即係死嘅時候35歲啦嘅一個一級建築師。咁唔係黑社會喎。 正當人家。 正當人家。 個老婆好似仲有咗 BB。 當時有係啦，即係有 陰公 BB 遺腹子，咁就 好陰公。 好啦，咁啊固然諗殺人動機啦，嗱先唔去諗點解要。又碎尸又咁样搞咁多又度尺啦，唔好计呢啲，杀人动机咁啊谂唔通嘅。有人就估会唔系黑社会啦，会唔会系其实佢唔好彩俾人醉酒驾驶撞死咗个死者。咁而嗱阴谋论 咁啱巧撞死佢嗰个就系一个变态嘅人， 变态都唔得噶，佢系要系有医学常识，因为法医话你咁样抽干啲血唔系普通人识做 嘅，要用好多水先至系做到嘅，所以如果喺屋企嘅话咧，你系会 check 到 普通浴缸系做唔到嘅， 佢认为先至可以放到血。 譬如大学嘅嗰啲解剖室啦，医院嘅解剖室啦，就做到。咁有一个阴谋论就估会唔会有个医科生好有前途，医科生。 你意思系佢放血嗰个工序系好复杂？ 好复杂 系。同埋咁大量嘅血咧，即係一個人有幾公升噶嘛啲血，你放完一個浴缸係做唔到，因為你要真係完全徹底地乾曬。 哦，即係你一定要有啲設備，例如好似即係解剖床嗰類咁樣嘅， 咁樣嘅處理。 佢個解剖床下底轉曬啲窿，即係就去水噶嘛。哦，咁即係就唔係普通人可以做到的。 唔係普通人，咁同埋咁樣鋸法。嗱，佢失踪咗30几个钟头就发现咗佢尸体啦。咁你谂下，如果一个人咧，法医认为系做唔到嘅。佢认为系即系 一班人先做到。 系啦，或者即系众数啦，一班我唔知系几多，换阿卓飞会唔会只系十个啦？咁我唔知道，咁一定系唔止一个人做，系几个人合谋去做呢件事。咁好啦，个杀人动机系咩咧？其中一个阴谋论就话，会唔会个死者唔好彩俾人一个医科生，就。醉酒驾驶撞死咗，咁啊医科生嗱纯粹阴谋论啦，医科生个父母就系开医院或者系高级医务人员，哇个仔咁样唔掂，不如就 帮下手啦。 唔系，咁你仲要嗰个解剖个场地都要喺井之头附近， 可能附近咯。 我冇理由喺北角撞死咗人，跟住走去西环嗰度分尸，跟住再运翻去北角嗰度等噶。 咁呢个又系。咁系，同埋佢呢个死者最后俾人发现嗰个地点，都确实系喺整车楼公，即系嗰个车站呢个车站附近嘅。咁所以一定系嗰一带地方嘅事。好啦，阴谋论啦，纯粹系嗰、那个话佢系医科生， 医科生跟住阿爸阿妈又可能帮手，系啦，运过去医院嗰度解剖床嗰度搞掂咗佢啦。 不过咧，咁样嘅方法杀人咧，同埋处理尸体咧，有另外一个讲法咧，就更加。 咪住，问多一样嘢先。另外一个讲法之前，咁佢尸体即系佢而家揾翻嗰个系唔系齐噶嘛？即系 唔齐噶， 唔齐噶嘛？咁所以因为咁样就冇办法知道佢本身嘅死因系乜嘢，系咪咁嘅原因？ 死因咧就因为 如果我俾车撞死，咁我身体即系就算佢锯咗有啲部分，都可能会验到有啲伤痕啊。 佢系有少少淤血噶，我记得佢。 嗱，佢个肋骨度系有淤伤嘅，但唔敢肯定系佢系死之前俾人打伤还是撞伤。咁啊。 你講啱咗啦，就係話佢冇嗰個頭啦、頭腦同埋手腳都唔齊啦。咁、 嗯、 法醫就係毛髮，又是嗰啲脊髓啊，又、嗯、亦都唔係留咗喺度。個、 嗯、 法醫就冇辦法估計佢係咪俾毒殺咗，因為如果毒殺咧，就係、是、脊髓裏邊會有留低一啲 毒素 咁樣。咁啊，唯有估計，唯有啫、 嗯， 就話佢係窒息嘅，俾、 嗯、 人係碾死勒死。咁我頭冇咗，都唔敢肯定，純粹係估計。 嗯 呢、這个就是个死因。 但而当时附近咧系有讲过话系附近嗰啲譬如好似 Seven 啊嗰啲便利店啦，系影到有人系买大胶袋噶。 买大胶袋， 买大胶袋。咁我就喺度估啦，会唔会系？ 咁垃圾袋，垃圾袋好多人都会买噶啦，我都成日去买垃圾袋噶。 但系系佢喺 啲人都影到我买 喺发现尸体。之前的數小時在附近的一間、 oh, okay, okay, 一間便利店、啊、覺得有幾個可疑人物咁樣買好啦咁啦除非馬上會諗或者一般 唔係點樣睇到佢可疑啫咁我買垃圾袋 可能好似你而家咁樣戴曬帽啊 我示範咯 嗱 有視像我示範 係個視即 你係揚咗啲 揚一陣啊嘛 揚咗啲 話 因為啲 咁樣明顯嗰啲叫高買偷垃圾袋就唔係叫做。唔系叫做去买垃圾袋， 唔系或者会系咯， 唔系即系除非你一去嘅话买晒成个架入边嘅垃圾袋咁样买几廿个咁样、 哦、 就有悬疑， 哦咁啦， 咁奇怪 咁啦，反过嚟谂啦，警方既然有呢件事发生咗，咁、嗯、我就不如睇翻附近便利店有冇可疑人物出现过啦。咁、 okay, 反过嚟谂，见到人买垃圾袋就即时谂起，咦 有冇关系咧？ 三更半夜，两三点钟买咁多垃圾袋， 系 佢咁嘅方向谂。不过好啦，一般。聽眾觀眾啦，咩都好啦，就大家會估，喂，咁啊，梗係買完垃圾袋就係裝嗰啲人體殘肢啦。 嗯， 又唔係， 但係又唔係， 又唔係， 佢垃圾袋又唔係嗰個牌子嘅。 咁所以 即係佢喺便利店買咗嗰個垃圾袋， 係 同佢裝屍體個嗰啲垃圾袋 被發現咗嗰扎垃圾袋係 又 唔 同 嘅。但係唔好唔記得話，仲有三分之二嘅身體係唔知去咗邊個？ 懷疑係會唔會裝剩餘嗰啲個頭？ 唔夠袋啦，咁就走去便利店買袋。 哎呀，冇開 A 牌子，唯有買 B 牌子咯。 即係 買嗰啲垃圾袋， 買 住 我係即係用下唔夠袋， 就要 去買袋， 買便利店買垃圾袋。 係 啦，去便利店問店員，我想嚟買袋，有冇袋？垃圾袋 係啦，咁就所以個牌子就唔同咯。可能是这样咯、嗯、 是啦出现 了。是啊但是好像是影不到是什么人的。 影不到个样子、 okay、 是啦就是几个可疑男子这样啦。但是好啦成 几个 嗱、他的资料讲、出来就说起码有两个。 去买垃圾袋 中数的。 不是去买垃圾袋的。 中数。 那么奇怪大佬买垃圾袋 想买两个。就是一个麻甩佬一去买而已已经两个或者三个麻甩佬就去买。 很多垃圾咯。 OK 喎。 好啦 嗯。 那么成事话神秘嘛神秘在哪里呢、嗯、就是后来估他的死因。即是杀人动机、啊、不是死因是杀人动机、 嗯、 最大的可能性 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跟邪教有关的 邪教有关 嗯 嗯 嗯为什么会这样估 呢这样讲先讲邪教好像很负面、啊、我用一个中性的字眼日本叫做新兴宗教 嗯、 譬如 咁恐怖， 非传统嘅宗教， 香港都有唔少喎。 有一邪就摆明系定性咗佢系负面啦。嗱，传统宗教即系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好传统啦。呢啲好多历史好耐嘅。咁譬如一啲举例，新兴宗教讲个名字大家就知道，奥姆真理教 系 咁啊，新兴宗教啦。因为真系近呢啲、日子近代咁而自称佢系教主，咁啊埋张房啦，咁。当时咧就个传口性咧就呢一个死者， 系 佢其实原来本来咧佢系一个 奥 姆真理教嘅前教徒传闻。 哦，因为嗱，因为佢做个教徒，佢如果要即系离开个教咧、嗯，就佢哋当叛教噶嘛， 系啦， 系会勒死佢噶嘛， 系啦。咁仲有人话呢种方法会唔会系一种即系灭口之余咧，就系、是、一种有少少一種 警戒， 警戒啦，同埋叫做係咪叫祭神啊，或者叫做祭旗啊？ 係咯，我初時睇呢個 祭祀， 祭祀啦，咁樣 即係睇呢個案件咧，就覺得 祭旗係啲大公司入邊先有嘅。 講下先， 點咧？ 咁就睇呢個 case 咧，就係點解一定要井字頭咧？點解一定要大費周章割鋸到去20cm 一橛，20cm 一橛，為咗擺喺井字頭公園裏邊嘅垃圾桶裏邊？即係我會聯想咧，係咪同啲儀式有關啊？ 或者是根本就是想特登，好像话想即系 一個警戒咧，就話俾大家聽，嗱、呢個人即係叛教啦。 嗯哼， 咁所以而家就會有咁嘅後果啦，咁嘅下場啦，咁佢所以佢都唔介意特登地去。 嗯， 將佢嗰、那個即係屍體被發現到咯，係嘛？ 嗯， 但係點解日本人特別多呢啲嘢嘅咧？嚇， 係啊， 阿婆，我想問你， 你講 即 係 你 宗教 你即係好多年前，即係啲日本有啲日本嘅女仔啊，譬如去咗啲即係譬如啲南美洲啊，或者夏威夷啲島國啊咁、樣嗰啲咧，即係好多時即係被殺啊，或者攞嚟即係甚至有啲撒旦教嗰啲。嗰啲儀式咧，咁、佢有好多啲女，尤其啲女仔啊，咁、好多時都係俾人即係攞嚟即係殺死咗、或者係攞嚟俾人我嚟做個祭祀嘅儀式嘅。咁嗰啲即係嗰啲相片，即係 sorry 啊，即係我有一次唔覺意撳下撳下撳到啲相片出嚟睇咧，係幾殘忍嘅，即係 會唔會 key 翻上去嘅啲相片？ 唔得， 唔得，唔出得街啊！ 限制級噶啦嗰啲。嗰啲係好血肉模糊嗰啲嚟嘅，咁、所以變咗即係點解就特別多喺日本人上都發生？ 嗱，我諗咁講啦，佢哋警覺性比較低，即係自己國家裏面係 安全、 治安好啦，日本係 即係唔會冇罪案嘅一個國家，但係相對佢哋嘅治安率、相對犯罪率係低嘅，係、即係譬如扯遠少少，啲人打成日聽話日本好多。嗰啲叫做性犯罪啦，啲、非禮啊，嗰啲成日聽到啊咁，咁啊以為佢好嚴重啦，但係實際原來日本嘅呢方面個罪案率係好低嘅，因為本身佢有一啲健全啦咁講，色情事業去解決呢個問題，咁、所以變咗無論係犯罪都打劫啊， 所以細細單嘢就變咗煲到好大啦， 係啊，咁啊變咗打劫啊呢啲咧係相對個比率咧，嗱佢比較過日本，比較美國。比較韓國呢啲嚴重，譬如打劫、搶劫、強姦、殺人呢啲咧，係相對係低嘅。咁所以佢哋個警覺性亦都係低嘅。咁去到外國度，譬如話最初當然唔信任人哋啦。咁、但係如果語言可以溝通到，咁、人哋好友善，咁、已經發覺 咁就好容易將個 警 戒 性放到好低。咁跟住可能人哋帶你邊度玩，你又信跟咗去，咁就。好啦，到你要求救，可能淨係識日語，叫天不應，叫天不聞，又啲即係佢哋亦都係比較，雖然做事認真，咁但係嗰個靈活性好低，即係個發生事故嘅時候點解決咧？咁可能我哋香港人會執生執得快啲，咁好啦，當唔識執生去到一個危險境地。 因為即係你就講得好啱嘅，即係你譬如你外國嗰啲、有啲俾人祭神嗰啲日本女仔咁問翻當地嗰啲村民嗰啲，直頭話冇喎，兩個女仔係、即係嘻嘻哈哈，好似即係失蹤之前啊，或者係發現佢哋嘅屍體之前係好開心咁跟人哋一齊行啊，一齊去旅行咁樣。咁即係佢哋完全係唔似係，即係唔係話俾人綁架去即係掙扎啊，或者面露即係恐懼咁樣俾人綁住去，唔係嘅，係啲人見到佢哋係開開心心跟人哋一齊去嘅、 即係容易信任咯、 好易信任嘅真係。 咁同佢哋咁其實同佢哋英文程度即係比較唔算係咁高嘅有冇關咧？因為你老實講，如果係你冇機會接觸到即係英文唔流暢嘅話，或者係唔識聽嘅話，咁基本上世界。第二啲國家發生緊咩事，有啲咩案件，其實佢都係冇咁容易接觸到，冇咁容易知道國家外邊一啲可能比較窮少少嘅國家發生緊啲咩事，有啲咩罪案發生緊，淨係知道自己喺呢個國家裏邊好安全，過得好舒服， 都可以咁講嘅。 咁所以基本上有啲咩新嘅知識，有啲咩新嘅覺得新奇啊，信咗你先啦。 係啦，都幾封閉，即係都了解自己國家國內嘅事就好清楚啦。即係對外地嘅事，如你阿斯利人你所講。英語又唔得，咁外語唔叻嘅時候，全部都係靠可能自己本地傳媒俾個灌輸個概念俾佢，咁、外邊個狀況到底係危唔危險、 發生咩事你都唔知道， 冇概念， 跟住治安又好啦，佢哋又有呢、這個即係 honor system， 係啊，係 咯， 係啦， 好大家互信大家，咁變咗出到去啊，英語又唔識，咁我信咗你先啦。 好治安都好啊嘛，我哋去日本旅行咁都係噶，你擺低即係譬如我俾錢咁，你擺低個手，即係我老婆啊嘛，擺低個手袋喺度咁咪俾錢咯。你喺深圳，你擺低個手袋，個阿未擰住面已經冇咗啦個袋。 無論係咪名牌都俾人攞住先。 啱啱日本翻嚟去麥記度，你即係啲成日見噶啦，不過即係講出嚟大家去留意一下。麥記度一張凳，你放個名牌手袋喺度，嗰、那個女仔就行咗去，可能喺地下嗰層樓度買漢堡包，買完就上翻嚟自己個座位度霸位。 香港都唔得喎， 即係香港。如果你係一個爛紙袋就冇事咯，你係一個普通嘅背囊，即係都有風險，何況係名牌手袋咯。 咁就係佢嗰個，我問翻當地人，即係佢試過嚟香港都係咁樣做，我話唔得喎，係啊，佢、啊、問翻我。边个人攞啊？放喺度咁， 成街成间铺头入边嘅人都可以攞。 呢、這个就睇到日本人嗰个警觉性，佢喺佢自己国家度，系大家觉得放咗度冇人攞噶嘛。 但系其实系幸福啲嘅，佢哋 系呢个系事实嚟。 即系我学你话斋、嗯，你讲过一样嘢，即系话，喂，我嚟旅行啫、嗯，我 alert 极辛苦极都系嚟旅行啫，系咪？ 譬如我啲當地朋友都講話，其實係幸福嘅，而出到國外國籍而俾人呃係一件幸福嘅事。 係啊， 點解咧？ 係 因為 自己國家幾咁富，係 啦， 係 自己個國家習慣咗係互相一個互信，唔會話即係唔係話冇人呃人啦，但係相對唔會話外邊嘅國家嗰種欺騙性咁強。咁、所以佢哋好安心喺自己國家嘅生活。 係咁啊，即係佢嚟旅行啫嘛，俾人呃都係呃旅行呢段兩個禮拜 咯。 但你佢走咗翻去国翻屋企，佢就好安心噶啦嘛。 即系，譬如翻到我哋去啲某啲地方度，你食啲油，你都唔知道油边度嚟噶啦。但日本食你就好放心咯。 系啊， 道理咪就系咁咯。 即系咁咯，系咯。但系我走咗之后，你哋仲有排受啊。 系啊， 你出清街都要啊，借你借路，跟住 系啦，又要惊俾人偷呢样偷嗰 样。个手袋摆喺前边，咁样都其实几辛苦噶。 其实系辛苦噶，都 即系我自己喺加拿大一个比，即系相对嚟讲就冇咁人多啦、治安。我相信都是好啲嘅國家，翻到嚟之後，我都適應咗一少少時間。我成日將個袋抹大， 抹大做咩啊？ 抹大做咩？即係 將個袋 懶冇拉翻埋條拉鏈，或者冇扣翻埋個紐咯。 哦，香港都仲可以。 我都試過上深圳咧，即刻俾即係我有啲好嘅朋友就即刻提醒我啦。喂，閂翻埋好喎、啊。 深圳就唔係嘅，深圳你要拎個孭個夾萬上去就安全。 深圳個 iPhone 都隨時冇嘅喎，如果咁樣開發， 香港都係啦。 你買擺袋度都會俾人掹嘅。 我啱啱就係俾人偷咗個 iPhone。 係嘛？嗯， 翻嚟呢個井枝頭公園殺人碎屍事件個尾聲啦。好啦，只係能夠懷疑係佢係一個死者咧，係一個前嘅澳姆真理教嘅教徒，因為想離教而被殺害啦，純粹猜測。即系冇个实质证据，咁但系比较巧合嘅事情系咧，呢一件事件嘅完结咧，都系同澳姆真理教有啲关系，就因为咁嘅追查落去咧，花咗好多人手啦，咁警方花好多人手，好多警力落去调查啊，问亦都问过好多唔同嘅证人啊，咁样，最屘得唔到个结果，好啦，去到有一件事发生咗，个契机令到呢个调查唔能够花咁多人力物力落去，要。去抽掉人手去终止，就系、是、咧， 就系、是、呢个1995年发生嘅沙林毒气事件。 都系真澳姆真理教啦， 系啦， 都系佢哋搞 噶。因为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就分薄晒啲警方嘅人力物力咧，就去咗查嗰个教。咁呢件事就从此淡忘啦。 系啦，淡忘咗。咁呢件事就嗱，日本咧，香港就冇嘅。公有一个叫做刑事检控嘅一个期限。 系，咁啊，叫做公诉时效。 公诉时效，我叫刑事检控嘅时限啦。 咩嚟 咧？就系话，譬如日本嗱，旧制度先讲呢件，譬如事件呢、這个井之头公园呢个事件啦。当时1994年佢发生咗咧，佢只系能够数15年嘅啫。譬如佢去到嗱，读翻个年份啊，2009年4月23号，啱啱由发现尸体到追开花路查到完结咧，就15年啦，去到2009年。咁呢个公诉时候就成立了， 去到2009年嗰个四月嗰日咧， 就要 close file 啦，就唔可以再查落去啦。 唔可以再查 嘅意思系， 即系话警方唔会再查， 即系有个人走出嚟自首都唔得噶。 佢唔需要被检控。呢、這个公诉时候嗰个原意咧，就系话为免咧嗰个时间太长咧，咁令到对一个可能检控嘅时候，对嗰个被告 唔公平。 咁所以設定一個15年嗰、這個嗱，呢、這個係殺人罪就15年。如果啲相對，譬如舉例一啲 傷人啦、 傷人啊咁 打劫啊嗰啲咧， 咁又低啲嘅。咁但係隨住 即係個年份又少啲嘅， 隨住現代科技嘅進步，咁因為鑑證各樣嘢就準確咗啦，DNA 啊咩指紋啊好多，可以 keep 得準確，即係 keep 個記錄10年20年都可以準確咗啦。咁而家公訴時候就改咗制度，就由15年改成 25年。 哦 ，OK， 我以為再短啲添， 唔係，即係 25年， 即係換著。 我覺得 make sense。 所以我哋咧聽翻我哋東瀛奇案錄裏邊有個 case 咧，有賣下廣告啦。有個 case 咧就係有人殺咗人，那個兇手咧就為咗逃亡呢15年，只要逃亡夠15年咧， 就乜事都冇。 佢就即使跑出嚟。 哇，係 我殺嘅 社會寫字傳都冇事噶啦。咁但係當然個發展係點就留翻俾聽眾即係自己去聽。 我知道就係啊福田和子事件， 冇錯， 好快就會播噶啦。 OK OK OK， 即係而家就係、是、總之就係話你做咗一件事，係佢哋而家就係去到過咗嗰個時間，係都 charge 唔到邊個，係所以就變咗而家係一個即係叫做。即係死案啦， 叫懸案啦，永遠嘅懸案啦。咁但係當時有一啲參與調查嘅一啲老差骨，咁佢講過就係話件事除咗懸疑性強啦， 就係即係啲內幕嘢嚟嘅喎嚇。 係啦，因為嗱呢件事佢臨到2009年就到期，即係要 close file 嘅時候咧，咁當時啲傳媒又揭翻呢件事啦。又訪問翻當時調查過嘅一啲人員啦，就問翻大家點睇翻呢件事，因為都要結束啦咁啦。咁老差骨就話，其實咧太高明啲兇手，高明到係除咗佢哋掌握到嘅揾翻個死者嘅身份啦，其他係冇嘢係查得到。佢話莫講係警力中 間太高明定係啲。嗰啲 真係唔可以排除從邪教有關，因為佢哋夠多人力物力啊嘛。 夠高明定係嗰啲警方人員比較獨一啲咧？ 但係你咁樣問咧，我即刻諗起咧， 我諗你明明喂，唔會有個警察走出嚟話啊，嗰、那個賊真係高明啊咁樣噶嘛？未聽過。 我講開你講嗰呢樣嘢啊，上次我諗起咧，喺小泉純一郎做緊首相嗰陣期間咧，有一間新聞係咁嘅，係咁就。電視畫面有嘅，大家記，如果記憶即係有記憶咧，就應該記得嘅。就係、是、咧，有一個應該係可能幫會人士啦，有啲紋身啊，飲醉酒。係咁樣幾個警察就上去想拘捕佢，點知佢就發爛，就好似亦都有冇攞支雷球棍出嚟，我唔係好記得啦。呢個就總之就發爛啦，追住嗰幾個警察，幾個警察係飛奔咁走喎。點解我記得係小泉純一郎做首相咧？係佢出嚟係大鬧就係話，點解日本啲警察？ 咁冇用， 系你连自己都保护唔到，要走喺镜头面前影晒，咁啊回应翻卓飞，啲日本警察系咪比较 嗱？即系第一样嘢咧，就 咩啊？ 第一样嘢咧， 发到阴谋， 我就觉得咁样嘅，即系个警察的而且确又唔需要个相当有能力嘅，因为当地嘅地方的确治安系好嘅。 咁係啊，治安特別好咧，少咗啲大 case 去 train 佢哋嘅。 咁耐以嚟咧，我都真係未喺日本見過槍，即係你連戒款員嗰啲槍我都未見過。 警察嘅槍見過未先？ 我真係未見過，我只係見過警察係坐單車、騎單車，即係 警車都冇坐單車。 叮當嗰啲咧，你明唔明啊？個警察即係頂曬窿，唯一可以攻擊嘅就係個警棍啦，冇啦。即系我系见过咁嘅啫， 因为咧，其实咧，警察喺我哋嗰啲叫做所谓叫做警岗咁啦，一个站咁样细细地啊， 喺度食紧拉面噶嘛，佢哋喺入边。 佢最大嘅工作咧，我觉得咧，除咗食拉面之外咧，食紧拉面。Yes， 佢就系一问佢攞张地图出嚟就好。 佢就好问路都唔系好 work 咯。我试过，即系佢唔明我讲咩啊。 咁噶，佢要喺佢自己嗰个警方范围几多公尺，佢就答好准确答到你嘅。 系 一超越咗咧，佢就系唔知嘅。 O、okay, K， 呢个日本人 系即系唔系佢 O K 嘅，佢哋真系喺附近。 唔系佢礼貌嘅， 佢会带埋我去添噶。我试过噶。咁我好多 咁系因为你系女仔啫，即系我去问佢又冇乜点睬我咁啦， 系啊，咁啊警察我谂佢两样啦，如果有发生呢啲杀人事件就要查啦，我谂另外一种如果冇发生杀人事件，可能大多数时间就系查啲咩偷底裤、小偷嗰啲咁样咯， 所以变咗个治安系好啲嘅时候咧，即系正。对于一啲咁嘅凶杀案咁大单咧， 有啲不知所措， 其实系震撼。 哦，真系扯远少少。我喺日本度嘅啲日子咧， 扯到好远咯。 系啊，一个 case 啦，我系试过俾警察搜身嘅。 系， 系 喺日本， 喺日本。 点解咧？ 佢话嗰阵， 你个样咩事？ 唔系，因为嗰阵我真系要讲啫。因为嗰阵近排好多少年犯罪嘅事件，好多少年吉伤人。所以 即系佢当你系少年， 系当 时都四十几五十年前， 唔系咁好几，唔系三数年前嘅啫， 三十几 一个少年人，咁啊冇扯咁远啦。咁结果当然系佢系口头问我：你身上有冇刀啊？我梗系冇啦，我心谂有都唔打， 咁啊放你走啦。 后屘带咗入警署搜身，咁 有手嘅 系有手，咁就见到我啲六合彩，香港买六合彩，佢好奇怪咁解释，花咗篇幅解释，咁结果就送翻我离开警岗。 啊 ，OK OK， 相当好礼貌啊嘛。好啦，我哋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继续 MJ 十三就系讲另外一单奇案。 奇案。 好，翻嚟第三 part 嘅 MJ 13啊，而家先以。打翻headphone先，系啦，咁啊，继续有阿思莲同埋阿坡喺度啦。咁啊，点咧？正话讲紧呢个邪教，即系日本咁，因为咁正话嘅解释嘅原因，所以日本人系容易啲喺即系世界即系其他新闻咧，咪多比较多啲遇害嘅case 咁样。 咁啊，同埋頭先個 case 啦，鄭之流公園呢、這個殺人碎屍事件，最尾就懷疑係 邪教 啦。 咁個奧姆真理教， 我哋已經定性咗嗬，我都唔怕咯，定性奧姆真理教係一個邪教，因為雖然佢仍然存在，但係佢真係發生過一啲咁樣嘅恐怖襲擊。 仍然存在嘅意思係咩先？ 嗱，雖然教主被捕 啊，係啊， 係啦，亦都好多個要員啲幹部咧係審緊啦，或者等判咗罪等。上死刑嘅，等判死刑，執行死刑。咁但係其實 日本係有噶嘛，而家 係仍然有死刑。不過即係一講就長篇喎。 即係你香港就有死刑噶嘛，但係香港嘅死刑就係即係你要 即係循例又變翻、這個、 變翻做終身監禁咁樣啦。 因為咧，你講咗個幾乎我會講好長嘅話題。因为一讲死刑就会是什么情况判死刑呢？第一，杀人未必一定判，亦 可 能判。你可 以缩短这个版本讲吗？ 哦，简单讲。日本那个。 不是开了节都得的，你觉得下、啊。你继续讲。 日本那个关于死刑的部分是这样的。 是。 单一杀一个人呢，判死刑的机会是不高。 嗯。 但是如果单一杀一个人都判死刑呢，一定是他用了一种极度残忍虐杀他，那有可能会判死刑。 是。 但是如果杀的人数是众数以上，譬如举例这个奥姆真理教这个事件， 即不止一个人的，几个人的。 譬如另外一个都提出是判死刑的，亦都是处理中 未死，就是近年在秋叶原有一个呢、一个戴眼镜，我姑且称为宅男咁嘅样的一个男仔啦，他就袭击啲人就杀死了 几个人。咁呢啲咁危险嘅状况，咁警个法庭度就会尝试判处他死刑，但即使执话好了判他死刑都不即时执行，因为在人权上面又说他有上诉，有些律师又帮他处理，试过有些是判了死刑他坐监坐到死了都还没死，是这样自然死了， 但是是有死刑的嘛， 是有死刑的，是仍然会是上绞刑台到执行死刑的。好了，死刑那部分就简短讲了，回来讲那个既然奧姆真理教都真的有恐襲事件，我稱為邪教都可以啦。再飛頭先問我話存在又點先？個教主被捕唔等於個宗教係 瓦解咗啊嘛， 佢可以係有人接手，咁佢宣揚佢認為佢某啲相信嘅教義噶嘛，有人會信，有人去堅持支持落去。咁啊，奧姆真理教咁講翻邪教少少，就係話我識一個朋友咧，佢係曾經想俾人去，即係個同事想帶佢去信邪教。 被逼定系真系好 朋友嚟， 日本朋友，好被逼，但佢冇信路，但系好惨嘅系点咧？佢话一啲信呢啲咁样邪教嘅人咧，就佢系佢上司，就逼佢公余之嘅时间去听佢啲参与呢啲聚会。 哇！ 咁啊，梗系唔想啦， 做咯， 系啊， 但佢上司 咁咪就用呢啲逼咯，就系话如果你唔就范唔肯去听咧，例如你晋升嘅机会啊， 下个月冇粮出。 未至於咯，佢唔俾你升，俾啲 年底冇花紅。 哦，係啊，工作俾啲豬頭骨你啊，咁即係咁樣。 總之令你工作唔方便啦。 係啦，咁啊，你又講緊邪教，日本人我覺得唔鮮明地有一個宗教，譬如話，雖然你話見佢去神社、神道教、佛教，但係實際其實佢哋乜都信。咁乜都信就變成乜都唔信，好似係冇一樣好鮮明信。咁當心靈空虛，你話俾佢知某一樣嘢，話呢個教主有啲神跡，佢真係成日表演啲疑似超能力的嘢，你叹噶嘛佢？迷张方试个示范，佢自己凌空浮起噶嘛？ 其实佢揾只脚夹起自己啫嘛，弹起自己啫嘛， 系啊！有啲相我怀疑加工啊，成个凌空。 佢凌空嗰啲系揾只脚佢弹起自己嘅啫嘛。 系啦， 嗱，望望镜头啊！我其实只手摆咗喺上面噶。哎呀，点解浮咗嘅？ 咁得啊你？咁免有呢啲 咩嚟嘅？呢个烂 get 嚟嘅，呢个 唔理嘅， 好烂， 好烂嘅，好烂。咁变咗有一啲佢真係显露到所谓神迹啊，所谓喺你眼前， 咁你啲人就好容易去即係相信咗啦。 係啊， 日本真係好多㗎，即係之前有即係准备会讲啦，就是、另外一单奇案呢，就係、是、又係用同呢啲咁嘅邪惯有一个新兴嘅 宗教 有关呢，就叫做 Life Space 啦。 咩 life space 系啊，生命空间。 佢亦做生命空间，虽然佢冇译名，但 香港又冇分布先， 冇。 Okay, 我所知冇， 放胆讲啦咁样。 O K， 咁佢就话，即系个教主就话可以。 你最多唔好去日本啫。 O K， 讲埋先。 你第时登台唔好去日本咯。 冇事嘅，冇事嘅。 就话可以医病添， 系 即系唔使靠药，唔使靠仪器，就咁喺你面前施施法术，喐两喐就话可以医得翻 好 个病人。 割个头好似系，咪唔好掂啊！割个头，割下就可以医病。咁后屘有一个人真系信以为真咧，将佢一个佢爸爸系即系中咗风 啊， 半身不遂啦，明明要喺医院度接受治疗，咁佢就信呢个宗教，信阿教主嗰啲嘢 ，life space， 送咗一间酒店度。咁啊，日日喺度咁啊， 哼个头， 即系咩酒酒，即系酒杯敲个头咯，嗰啲咩咁啊，敲个头， 好难啊！你又笑，哦，真系， 咁我落个 好难，咁酒杯敲佢头 ，OK， 咁啊，敲，咁你知啦，佢唔系敲死佢， 老豆话痛吓， 老豆 话 痛， 佢讲啊嘛，仲话 啊，佢老豆唔识嗌痛啊，咁啊敲，咁啊。最尾真系敲死咗，但系唔系真系敲死佢， 系因为失救，或者 系失救啊。咁啊，结果咧，嗰个教主或者宗教人员都话冇事，佢仲生存紧噶。 你俾多啲时间我，继续你继续俾钱我，继续医佢。 唔系啊嘛， 系真系，佢住咗好耐，住到点咧？住到 敲到腐烂啊！ 系唔系腐烂？佢有即系佢爸爸条尸体有嘢啊！嗰啲叫分泌啦。大家好科学嘅问题啊，点解要？条尸体会有啲臭味，就因为分泌一啲液体去溶解嗰啲肌肉，所以就咁啦。 系啊， 佢不断帮佢抹走咗嗰啲液体，佢咪唔臭咯？咁变咗最尾系变咗一具 干 尸。 哦， 咁呢件事件咧系叫做成田木乃伊化事件。 嗯哼， 咁会喺未来我哋嘅《东瀛奇案录》嘅其中一个个案。 好变态、哦！ 系啊，即系邪教去。变咗咁样去， 即系可以话你分泌，尸体分泌出啲臭液出嚟，哦，嗰啲咪就系毒咯，嗰啲就系嗰啲邪魔咯。 你正常 抹走佢就冇事噶啦。 正常一个人，如果你有翻少少理智，其实你都应该知道，即系已经系一个问题啦。个情况越嚟越严重，咁耐都唔醒，或者系已经死咗。 咁真系麻木， 佢仲会麻木地去相信佢未死，而会相信佢会好翻。咁系继续敲嘅，即系佢已经 系啊。都定期敲，唔系佢最犀利系点咧？最犀利系当呢件事咁啊，嗱系个爸爸死咗，但系佢本身虽然重病啦，个事主爸爸，但系呢件事系要上法庭审，系因为个官认为，警方认为，如果你哋唔系咁样处理咧，呢个病人最尾 死 冇咁早死，系咪先？即系可能最尾个病人重病，最尾都未必挨到好多年， 系 咁，但系佢唔会咁早死。好啦，要上法庭啦，嗰个教主嘅自辩或者教会嘅自辩可以系。其实佢一路都未死，系你哋解剖嗰阵嗰下先死， 哇！先啄死佢， 即系咁都讲得出嘅喎。 哦，即系当时系咁样 讲。系啊，即系上庭去讲嘅时候，佢已经话根本一路都冇死咗，系你哋觉得佢死咗。呢个人一路都未死，直接边刻就死啦。你哋一解剖佢尸体，你一割落去嗰下咪割死佢咯。 系 咁样嘅说话都可以讲得出嚟。咁你谂下啲， 你够胆讲，自然有人够胆信。 我谂佢啲教徒信咯，大家当时嘅传媒当笑柄。即系攞嚟笑嘅时候， 你唔系你清醒嘅时候，你会想笑，即系笑嘅。但系当你即系完全相信咗嗰样嘢嘅时候咧，你就会真系信佢。 系 啊，系啦， 即系你又讲嗰下，我都谂下啊，佢又好聪明噶， 系咧，你驳佢唔到啊嘛，你明唔明？ 系啊，系啊，咁呢啲证实唔到嘅嘢嚟噶嘛，宗教 咁啊。嗱，個教呢個教主 life space 最尾嗰個下場，我又唔講啦，留翻個節目度。但系 出街先講。 但系竟然咁样嘅團體咧。到今日都仲存在，同呢个奥姆真理教一样。教主佢嘅问题，佢嘅事，嗰、个宗教团体注册咗，佢可以系仍然存在。我讲多少少。 咁而家佢哋都系有个咁嘅教，都仍然有吸纳啲新教落去。 系啊，信嘅人会信噶。 咁其实即系随时随地又会整多单沙林毒气咁样嘅嘢。 啊，咁我唔敢讲啦，但系就可能佢哋即系嗱，讲得难听啊，唔搞呢啲袭击嘢。纯系吸纳嗰个教徒或者系卖一啲商品啊咁啦，咁纯系利润方面我谂都可观啩，唔搞 嘅。 嗱， 我资料哇，几啊？ 讲邪教真系忍唔住讲一件事，但我先唔好讲佢邪教，我一定要定性佢系新兴宗教咧，只系因为佢暂时冇做出过任何啲唔妥当嘅事情。 系 我接触过，点解会接触咧？佢嚟过香港传教。 哦。 你讲边个先？ 我唔讲名得唔得？ 哦，唔讲名， 唔讲名，唔系澳母真系教，唔系头先嗰两个， 唔系 唔讲名 两个，系 啊，因为我仍然定期收到佢嘅短信嘅。 你阵阵间咪后讲。 得得得，即系我只系唔宣传佢个名，但系佢就写出嚟啊，先啦。但我只，但系佢未做出任何唔妥当嘅事情啊。 但系你觉得有机会？ 我谂唔会。 你唔系住你觉唔觉得有机会先？ 嗱，佢唔会做啲危险嘅事，但你听我讲你就明啦。点解？我咧佢唔怪怪地， 唔正常。 嗱，佢个教主佢自称咧，佢就系话唔知又佛祖定咩几种名伟人嘅啲神嘅一个托世嚟嘅，佢系转世嚟到嘅。咁佢啊，即系拯救你呢个全世界啦。喺日、那个教主要喺日本度盛行，我见过佢啲建筑物， 冇同 UFO 拉上关系嘅。 诶，佢唔扯呢，唔讲呢样嘢，佢讲啲神啊嘅嘢、 okay, okay, okay, okay, ， 鬼都讲， 都讲。 咁佢嚟到 嘅 系啦，嚟到香港全过道。咁我当时有种采访嘅身份去接触佢哋，所以仍然收到佢嘅短信、都会。佢宣传喺铜锣湾区有个地点去定期开下寿司会。壽司真的有壽司食，我沒有上過不過。那他點我覺得。 會 落了東西那些壽司。哇，你沒那麼嚇。那公道講他沒有做過任何不妥當事，但是他在日本的評價就是怎麼呢？教主自稱這個什麼身份呢，然後說他每一年。 他自稱什麼身份呢？即是他是。 哇，我不知道是佛祖還是什麼哪幾種的第幾世的輪迴還是那些這樣、我不太記得。總之他是神來的。 總之前世就是。是啦，即是不是簡單啦。 但他做教主之前，他是一個普通的一些不知道會計還是什麼的專業人士來的。好啦，那他開了個宗教啦，他是每年他在啲捐獻啊、賣書啊、各種的收入呢，是大概是8000万元。 如果8000万 年收入， 年收入 每年收入佢自己 八千萬， 如果当八算啦， 即系 八百六十四，六百几万港纸，系咪8000万一？ 一年喎、 哦，系一年 六百几万，今日成六，即系成50几万一个月。 系啊，佢 run 咗好多年嘅个教已经，咁 咁坚 嘅，买到好多层楼喎。 系啊，又传闻话佢嗰个太太又指证佢某啲。嘢啦，亦都话佢同啲某啲女教徒又可能有啲唔寻常关系。呢、這个嗱，传闻我一定要好公道讲得。咁、但系我某程度上会觉得，会唔会系盘生意多过系个宗教呢？系啊。咁我补充少少， 我就喺咪后讲俾你听，有啲愤愤不平嗰啲嘢。 哦，好啊。咁但系 都同啲宗教 系啦。咁、我 见 到佢喺日本，我最初认识佢就因为见到佢啲 building 咧，哇咁靓啊，咁多钱起。 通常都是的，跟宗教有关系的那些大厦呢，即是他们那些所谓的总部啊、或者他们的所谓的那个堂、那个圣堂啊、教堂啊这样的东西呢，其实是很靓。 所以我在那一刻就先想起啊，他这个什么的宗教呢，他来到香港我就啊难得机会，我想了解一下，又问过他的负责人，即可能叫做做PR 的身份啦，我又问他啊，其实你需不需要信啊，那我很好奇、但我当然自己就没信的。那新宗教就 知唔知如果系入会嘅话，会唔会使唔使啲咩仪式啊？嗰啲咁嘅嘢噶， 有嘅，一定有一啲仪式嘅。但系我知道咧，就嗰啲仪式都唔系话好复杂嘅。咁、甚至有一啲嘅新兴宗教咧，即系讲有啲嘅新兴宗教咧，系会将自己掩饰到好似系一啲旧有嘅宗教咁样。但当你要是一个信徒啦，或者去到一个某个 level 咧，就开始公开一啲即系所谓嘅教宗，即系教会里边中间嘅一啲绝密嘅档案俾你。咁而嗰啲绝密嘅档案咧，就系好多啲古灵精怪嘅嘢都有。咁嗰啲唔系维基解密嗰啲啊，即系讲紧唔系阴谋论嘅嘢，系啲神秘学嘅嘢，即系 劲噶。 系啦， 哇，咁新颖一个 系啦 ，MJ 13少俾人抽水添，我讲过。是啦，咁所以呢即係要小心嘅，唔好被呢啲宗教化咗，我觉得。 但係我剛先嗰个宗教名呢， 唔好开 唔好唔好唔好名 喎，咪后先得。 咁但係 咪后你讲俾我听， 我补充返少少。 听众想知嘅呢就欺我。 我收佢嘅短信呢，佢同我讲呢就係话佢哋会点样，佢唔係用叫做膜拜呀、唔係呢啲仪式嘅。佢最主要係召唤啲信徒嚟到係冥想。做冥想主要是咁、我冇參與過，從來都係啦。雖然我都好都幾貪佢啲壽司嘅。 咁但係咪住先？咁但係佢冥想係要追求啲咩先？ 哇！ 因為一幾樣嘢，咪最簡單一樣嘢，譬如我哋簡單，我哋成日都講 CE5 咁，都係要坐埋冥想噶啦。咁你冥想完真係，喂大佬，你冥想完你真係要見到你先 prove 到噶嘛？ 但我哋佢哋做 CE5 其他外國嗰啲人做 CE5 所謂嘅。即係你知唔知咩 CE5 即係嗰啲嘢咧？咁你 CE5 完，你都要真係見到有隻飛碟喺度停咗喺度，或者附近出現，喂，你先至叫做有嘢 proof 到嘛？哇！我冥想完，跟住冇啊，冥想完噶啦。 我即係同佢哋嘅教教子有關。 因為我諗佢純粹係。我想叫做定性或者叫靈修咁樣啦，即係話可能你做完冥想，你就哇你 身體會好啲啦， 唔止你 feel 到自己飄咗去宇宙某個地方度，跟住我飄，幾乎撞到人造衛星添，可能咁樣咯。咩咧？ 幾乎撞到人造 咁咪飄上宇宙啊嘛，係咪？佢、okay. 講到勁，好啦，唔好寫咁樣， 係 我哋奇案， 係繼續奇案。 喂，你做咩啊？你 撞到人造衛星 面啊？你 阿思妍已經係笑到停唔到，已經係 咁我唯有我。唯有我讲先噶咯，你停 好，继续啊，嚟，快啲。 好啦，咁你笑停咗，我开先啦。嗱，分享多一个奇案啦。 嗯， 因为奇案就节目冇讲过嘅，咁我就喺呢一度分享嘅啫。 系， 咁呢个 case 咧，睇读名先啊，呢啲要睇嘅。 嗯， 内容部分就唔需要啦。咁啊，叫史源双亲杀害事件。史源就唔系人名，系地名。咁、啊，千叶县嘅史源市。咁我年份就系、是。 1974年嘅， 系1974年嘅。 我未出世，你哋咧？ 即系我出咗好耐啦， 出咗好耐， 系啊。 我破牛底啊，我破牛底。 系啊，呢个先，点解咁陌生嘅呢个年份 ？OK， 我哋 继续，快啲， 早阻住晒。嗱，咁啊，佢个事件就系咁，个事件就系、是、我再讲悬疑部分啦。悬疑部分就系话，听名就知啦，杀害事件。咁譬如香港都听过类似啦吓。咁啊， 相亲受害即系阿仔。 虽然系都系审讯中啊，我哋唔好即系评价呢件事件。咁啊，呢件事件就 firm 咗，即系最尾判咗啦，就话佢杀害相亲呢一个呢、這个识叫助助木哲也嘅呢个人，当时佢21岁嘅啫。 系 好啦，咁但系个原性喺边度咧？咁当佢杀害咗相亲，我一阵先讲动机啊。 嗯， 咁啊，上个法庭审嘅时候，佢就话其实我冇杀死自己父母，系我阿妈杀死阿爸，然后又另有其人走出嚟杀死阿妈。所以佢完全系无辜嘅。 嗯， 咁你讲呢个咁嘅版本呢啲口供咧，就真系即系 冇噏啦， 即系佢自己自信，边个人会信啦、啊？ 嗯， 好啦，咁但系首先讲少少背景，佢父母咧就环境系唔错嘅，经济环境，佢哋开一啲喺个千叶县呢一个市原市度啦，开一个叫做我谂类似 motel 啫，一啲叫做休息俾啲驾驶者休息站， 嗰啲 service area 系 service A 啊 ，P A 啊， 佢系提供有食物，提供食物啦，仲系提供埋住嘅地方俾佢哋休息。 可以俾佢车入下油啊，住下食下嘢、啊， 帮佢修理下啲轮胎咁样嘅形式。咁、所以 OK 噶，个家境系、先讲背景有原因，因为咧佢话呢个版本话阿妈杀阿爸，然后最尾有人杀 阿 妈，好啦，咁荒谬嘅版本，咁啦，跟住就上庭审啦。咁啊要作供噶嘛，口供问咗一个喺呢个地方呢、這个店隔篱嘅一啲工作人员，应该系啲饮食店定系咁样咯？呢、這个唔系好 sure， 唔重要。咁、工作人员作供咧就系话喺事发当天就系嗰个系嗰、那个74年系咪？ 74年 嘅 10月30号 啦、好啦，就发现个尸体啦，五点个死因系个法医证明嗰个死亡时间应该系当日嘅下午5:00啦。好啦，问翻头先个喺隔篱工作工作人员啦、就话。你係咪目擊到呢啲事情？ 即正話嗰個時間係法醫估計， 係法醫估計。好啦，咁啊證明咧，咁佢話唔係，咁佢就話法官大人係咁喎。當日呢、這個10月30號嘅7:00，我係同你遇害咗嗰位女士咧，我係對話過嘅。 你咪住先，你而家唔係想講鬼故啊嘛？ 唔係鬼故，呢個節目唔講 奇案就奇案，鬼故就鬼故，奇案加鬼故就。 唔系我 MJ 十三又唔讲， 唔止我个奇案节目都一定唔加灵异元素嘅 ，OK，即 系我哋系轻松元素啫，最系，咁就唔系鬼故。好啦，件事点解会咁样？到底，咦？如果咁样听翻转头，会唔会呢一个助 咁？唔系好简单咁，你法医估计错误咯，一系 好啦。咁但系呢个人嗱，法医证明就冇错误先啦，第一样吓、即系我姑且当佢准确先啦。 系 咁，佢话7:00见到，仲要系佢。佢话有一啲叫做客观证据，呢个作供者系咩咧？当时我记得部电视机播紧某一个综艺节目，我记得嗰个咁嘅主持咧，就走出嚟见到佢样，叫咩名啊？阿思莲， 嗰个主持咧就叫做秋本音一， 系啦， 就可以你话可以系嗰阵时候，70、80、90年代，或者到而家都系嘅。日本何守信啦， 咁跟住咧系咯 何守信， 系咪姑且叫日本何守信啦？好啦，咁啊法官就根据嘅证供就睇翻资料，咦？ 嗰日嗰个钟数七点几， 真系佢、 啊，真系有呢个节 目 嘅、啊，即系佢冇 呃你。十月三十号星期三七点几， 冇记错啦。 系啦，咁跟住好啦，咁 即系佢话当时同见到嗰个女死者 系 就。直接跟住電視機又播緊嗰樣嘢，係 啦， 咁 個法官證明冇嗱，我姑且， 咁佢會唔會睇錯咧？ 冇睇錯喎， 即 係節目 到，唔係啊，即係講嗰個人行過，佢、嗯、認錯第二個女人， 傾過偈， 傾過偈喎， 傾過偈，哦，好啦， 咁隔離鄰舍嘅， 係啦，我姑且認為法官誒唔係法官。法醫官佢證明嗰個時間判斷嘅死亡時間係正確先 ，OK？ 係係 係。 咁點解出現呢個咁奇怪嘅版本咧？係唔係？嗰、那個助助木節也即係呢個兇手，其實佢真係無辜，俾人。 其實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就係兇手咯。 喂，呢、這個又新奇啦，懸疑加懸疑。咁所以呢、這個懸疑位我講咗先。咁我內容我哋慢慢講翻點解助助木節也佢係會殺害自己父母 嚇。 思麟，你講下不如。 好啦，咁而家頭先就講到係另外有一個工作人員啦，就話你哋法医就话系星期三晚五点几就死咗啦，阿爸同阿妈。咁但系我七点几仲见过，我仲嗰日仲系我出粮，仲系见到电视有呢、這个。 佢嗰日出粮添， 秋本 咁冇可能记错啦，咁样 秋本音一主持嘅节目添。如果接咁，但系咧之后解拆翻之后咧，其实秋本音一咧喺嗰一段时间喺日本嘅电视界真系太红啦、 嗯。 基本上星期二、星期三、星期日都有佢主持嘅节目喺电视度播出， 即系好似阿 Danny Summer 或者阿 Chris 有阵时咁样连续几晚坐上呢个 J2 咁样。 系啊，你唔知话有阵时有 啲重名多，明明见到下爷讲 UFO， 系啦，明明啊。 咁嗰个法官又唔睇，咁就 check 咗就系嗰晚佢真系喺度，但系原来佢前一晚都仲喺度。 都有，虽然唔同嘅节目，但系都系阿秋本音一做主持嘅。 简单讲咧。 同一时间都是夜晚七点半至八点， 系啊 ，exactly 个时间一样噶。即系话嗰个人佢见到咧，嗰、那个唔系鬼，佢确实真系见到嗰、那个。 佢记错时间，那个证人。 佢见嗰日咧七点几系同佢倾完偈，但系第二日嗰、那个女士咧就遇害，系第二日嘅五点几就。 咁呢个唔系奇案嚟，呢、這个误解啫，系啦， 冇鬼故成分。 嗱，奇在就系话阿仔。点解亲生仔唔系养子？点解要杀死自己亲生父母？呢、這个有啲奇咯。 点解咧？ 系啦，咩原因咧？其实佢哋咧就系一个小康之家啦。 嗯。 咁有讲过就系阿爸阿妈都几好生意嘅。咁阿仔咧亦都系品学兼优，21岁，咁系一个几开心嘅一个三个人嘅家庭。咁、有咁大个转捩点，点样搞到成个凶杀案咁样咧、嗯？就系因为另外一个女仔。 嗯。 另外一個女仔，當呢個女仔出現咗之後，就破壞咗呢個家庭啦。咁、而呢個女仔咧，即係都應該估到噶啦，就係呢個佐佐木節也嘅女朋友。 哦，我以為係阿爸個女朋友添，阿爸多個女朋友添，我會成日咁諗。 最慘係咁啊，女朋友都事少啊。佢係 咁女朋友，咁點解要殺 嗱？ 殺 就係女朋友都事少。呢、這個女朋友個背景太特殊，係佢基本上係浴室女郎。 咩叫浴室？即系 A.V. 嗰只咩叫浴室女？ 浴室啊，即系 性工作者有关、啊。 性、 哦、 直接讲， 即系卖淫嘅系啦， 直接啲讲就 系 性工作者啦， 系 即系佢喺浴室度提供啲性服务嘅。 O.K. 浴室度提供性服务， 真噶，因为佢咁，即系佢资料系记载，佢系做一啲叫做直接讲啦，系一啲有色情成分嘅浴室，又有凉冲，可能有啲提供各种嘅性服务。 系 咁呢个佐助木就迷上呢个女郎， 嗯， 就同阿爸阿妈讲点咧？ 点啫？ 点啫？ 点啫？ 即系俾个生意佢做，跟住开始迷上咯。 咁梗系啦，无端行街见到咩？你真系 咁啊！梗系做完生意， 梗系有交易过先至迷上佢啦。 大家想知，我真系好纯情嘅。 都未帮衬嘅时候，你就迷 你呢个唔系纯情，呢、這个叫蠢 蠢女人嚟一个。 咁啊，同阿爸阿妈讲就话。想娶咗个女人， 系啦。咁如果你系阿爸阿妈，你一定反对啦。對 啦 你唔想个仔咁好成绩，咁娶个咁嘅女人。 除非你阿爸阿妈又系经营啲浴室啫，系咪先？如果正常， 大家自己有一齐啦。 系啦，咁你 唔系严格嚟讲就唔应该歧视嘅，即系工作就无分贵贱。咁 但 系当然，如果佢本身系系啦，本身如果佢屋企系一个小康之家，或者可能屋企本身都有啲声誉咧，又可能。呢個係難交代啲嘅，講真 啦，咁佢大力反對啦， 大力反對啦，所以就爭執起上嚟啦。咁之後咧就一爭執起上嚟咧，佢仔咧就攞咗把刀， 錯手咁樣， 我唔敢话系咪中手啦， 都唔错。 因为其实睇翻咧， 就 喺度 错嘅， 唔错啊，唔错，只手唔错。 斩妈妈， 系 你点解唔肯定系斩咧？ 吉啦，因为我 好斩同吉系两样嘢嚟嘅呢个又。阿 Sorry， 唔系因为咁啊？点解咧？ 佢好惨，佢平时做节目已经俾你欺负，今日嚟到就要俾埋卓飞一齐欺负， 惯咗呢个角色。 唔系 两个一计埋， 嗱我唔系转数高佢 十几倍， 我唔系针对你。 系 皆因佢把凶器。是一把 Rambo 嗰啲咁嘅開山刀， 咁唔斬到噶啦， 咁我就捉住你話唔係斬， 應該係吉。咁睇翻資料咧， 唔係有兩分 Rambo 嗰把叫求生刀，又唔係叫開山刀。 我講錯，係求生刀， 求生刀 Rambo 有鋸齒嗰類刀， 係 OK， 咁就係吉啦， 係求生刀佢話嗰把係。 咁阿爸咧係吉咗十幾下，阿媽咧係吉咗成廿下噶，即係都唔係錯手一下跟住後悔嗰啲噶啦。 係， 佢係唔單止，跟住仲要當場死亡啦！阿爸阿媽，阿爸阿媽當場死亡，跟住仲要攞埋屋企啲錢，攞埋屋企啲 cash， 跟住撇， 跟住佢話處理條屍體咧，處理兩條屍體咧就擺咗喺個浴缸嗰度啦。咁唔知點解要等多一兩日之後咧，先至處理條屍體。 諗咯，諗計咯， 諗計咯。 最尾諗到啊！最尾諗到就係咧喺架車度一句。因利成變嘛，話你修理汽車嘅好多呢啲嘢，揾啲汽車裏面啲零件咧重嗰啲啊，我唔記得咗佢係個前面泵把定係咩嗰啲咁嘅金屬啦，就靠佢嗰個重量咧就綁住個屍體，咁咧就 泵把就唔係好，日本車嘅泵把又唔係好穩陣。 我哋講緊日本車同德國車邊個襟 喺度攻撞， 分分鐘浮翻上嚟嘅喎。 我错啦，又 book 到你呢个， 就真系浮翻上嚟。 呢啲真系日本车降水系真系争少少。 系啦，咁两日之后，即系呢个11月1日咧，佢就揾咗佢阿爸阿妈条尸咧，去呢个附近养老村河口啊。 五井海岸嘅系啦，都要读啦，冇法子啦，睇资料啦。 养 老村河 口 就弃尸咗。 去个河，去个湖嗰度定系咩咧？ 一个河边咁样， 河边 系河边咁样啦，拱咗落去啦，咁就 系啦，拱咗落去之后咧啊。乾手淨腳， 等佢沉落去啦。 等佢沉落去啦，跟住就仲要去約埋阿女朋友一齊食飯，跟住去酒店。 係啦，即係 開心啦 ，happy。我哋有時稱嗰啲叫風俗娘啦，即係嗰個係啦，風俗娘繼續當冇嘢發生，食飯開心。 係啦， 係啦。咁然之後到咗過咗成十日啦，11月10日嗰段時間， 降水日本車降水係爭少少，咁就所以 飄咗上呢個東京灣， 就浮翻上嚟。 真系大镬！ 跟住先俾人发现咗，十日之后先条尸先俾人发现，跟住喺东京湾嗰度俾人发现咗，跟住先至系查完之后就拉咗个节牙啦。 嗯，系啦， 唔系一定期嘅。咁你阿爸失咗踪成十日，你都唔报警， 系咯？ 系咪先？即系呢个系佢错嘅一样嘢咯。 咁 即系当然， 如果佢即系以佢咁讲，佢知道成件事系阿妈杀咗阿爸，有第二个人杀咗阿妈，点解过咗十日之后你仲唔去报警啊？ 即系嗱，我想讲一样嘢咧，即系呢个好似。get 位咁，其實就唔係 get 位，即係佢諗得唔夠透徹。即係你香港嗰個咧，即係謀殺咗雙親之後咧，都識得自己嚇拍條片， 開個 Facebook 去扮揾 人。 你明唔明啊？但係即係佢哋就唔識，佢哋仲要去 happy， 咁就即係好明顯地。 1974年未有 Facebook。 啊，又系嘅，咁你都报警啦，冇理由唔报警系嘛？ 不过21岁， 可能佢想报，但系挂住同嗰个风俗娘开心。 咁冇得讲，呢个就系天网恢恢啊！ 系啊，咁啊，但系其实除咗头先嗰个口供系有个奇怪之外啦，即系后屘原来记错啦，话佢。另外第二个疑点咧，当时个律师帮阿佐助梦子啊打呢个官司嘅时候咧， 仲有得打咩？ 当时即系审讯啦，佢提出呢啲疑点就系、是、有一个疑点就系、是、现场系冇血迹。 嗯， 呢个就系好出奇。咁啊，呢个即系睇翻佢嘅资料部分就冇详细去交代话到底系佢 两日抹 咗定系 抹都得啦， 系啦抹咗系定系点样？咁呢件事件嚟计，佢最尾就判定佢即系杀害双亲啦。嗱， 佢自己认唔认啊？ 佢唔认， 最后唔认， 佢都唔认， 因为都唔认。 但系而家 check 咗之后，大部分嘅证据都系指证系佢。 嗱，头先呢一节开嘅时候，我咪讲咗。死刑是个定义怎样才会判到死刑的。好了，其实他中两犯的这个。第一样的就是呢阿斯林都讲了他刉了他父母很多刀。即是一种比较残忍的方式都可以叫做。第二 两个 人杀了。所以当时呢就是判他是死刑。跟着他又上诉啦。不停上诉啦。又中了我刚才讲另一样东西。死刑有时呢不断的程序很复杂。虽然真的会判的。但是拖啊拖啊拖啊是資料部分去到今日，佢仲係服緊刑。 今日都未， 今日啦，56岁啊，唔止啦，56岁，60几岁啦，而家 係啊，仲服緊刑嘅， 係 啊，仍然係未判處佢死刑嘅。 哦， 而家都仲系 系啊， 喺囚室入边 系啊。 如果系我嘅话，我会选择。 咁我想问嗰个咩阴也啊？秋本阴也阴一啊？ 秋本阴一 仲有冇做节目咧？而家真系嗬？ 有噶， 有 噶。 咁会唔会监录到睇翻嘅节目咧？佢可以仲 好好恐怖呢件事 系啊！ 即系有人突然间话俾你听阿坡，你嗰、那个。你牽涉到落一單案件度， 就關於一個， 就是、因為你連續佢聽咗你兩晚呢個《東瀛奇案錄》，或者阿 Chris 牽涉咗一單謀殺案度，就是、因為爭啲爭 得太多啦， 爭啲破唔到案就因為阿 Chris 或者阿夏爺佢哋上咗兩層。 阿秋本音一嗰陣時候咧，喺電視真係星期二又有佢，星期三又有佢，星期日又有佢，加埋重播，基本上日日打開個電視都係佢，即係好似而家阿 Bob 咁咯。 好 喂，咁另外想再讲一讲啦。咁呢件事都几出名嘅。咁呢件事就喺七四年发生啦。咁七六年咧，就即刻有以呢个案件作为蓝本嘅一个小说，就系呢个中上健次呢个作者咧，就写咗本类似嘅小说，就叫做《蛇人》。 嗯， 咁好明显听到个名字就知道个 focus 就可能系摆咗喺个女士嗰边啦。 蛇人唔系人， 蛇人，蛇人。诶、欸，左边读佢定 右？唔系，我惊我自己睇错啫。 OK， 咁而即刻咧就亦都有另外一套 淫蛇，可以系两样嘢嚟嘅。 另外亦都有一套电影咧就拍咗出嚟嘅，就叫做《青春的杀人剧》。大家对呢个戏 杀人者系咪？ 杀人者，青春的杀人者 ，sorry 啊。咁大家对呢个案件有啲兴趣嘅话咧，都可以 check 翻去睇翻嘅。 OK， 好多谢两位啦，今日好多谢两位带咗啲好精彩嘅奇案上嚟啦。咁但系如果大家即系正排正话有啲 case 未讲完啦，有结局啦，大家想知咧都要去翻呢个圆网台《东瀛奇案录》，咁就可以睇翻听翻佢哋即系其实开始咗噶啦，已经 系 出咗街噶啦。咁如果 miss 咗咧，就快啲去睇翻啦，唔好错过。咁啊，小弟有份监制嘅，即系所谓监制啦，即系坐一阵咁样，跟住我又撇咗嗰啲咧。 唔系啊，俾卓辉闹。 卓辉你咁老，卓辉你咁老实嘅你。 系啦，我好老实噶，我系。唔系因为咁，你知唔知点解？点解咁老实咧？因为你哋录得唔好，佢唔会怪我嘛。你明唔明白？你明唔明白？如果我喺度坐足喺度喺度监制，你录得唔好，啲听众会闹我嘛。所以我老实啲系好嘅。 OK， 明晒，明晒，我哋自负责任啊， 自负盈亏。 OK， 好啦，嗱咁啊，多谢晒阿蓝秀朗啊、Paul 啦，同埋阿 Silly 人啦，两位都系呢一季嘅第一次上嚟啦吓。咁迟下我哋有机会又捉你哋上嚟倾偈好嘛？好吧，好，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记得啦，讲多次，下个礼拜唔好迟到，五分钟嘅 buffer 位俾大家啊，10:05你好入嚟睇啦，咁啊跟住一齐大家玩一个实验 ，OK， 下个礼拜继续 MJ 13，系咁，拜 拜。 拜 拜拜拜